新出發 D100 還聲於民，立足香港， 飛越兩岸， 放眼全球， 胸懷普世，我們要做世界公民。 每一個人都有後生的時候，正正是因為呢他是貼近了生活。喂，他不是高高在上，或者是我是王子，我是怎樣怎樣怎樣，我零舍同人同，不是，他很平民，他接觸到平民上面的東西。還有他寫 blog 的， 現在很多的從政人士或者公職人士，他們要第一要走入群眾，要貼近民情。我想這幾件事，特別是現在歐洲這個經濟在捱打的這個難關來說，作為皇室成員或者所有從政人員政府人員都好，都要有這樣的姿態。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半到黃昏六點，李錦雄、鄧景輝，世界公民。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垃圾应该放在坚固的垃圾桶里面，用盖盖好，每日清理一次。倾倒花盆盛水碟的积水，每个星期换花盆的水一次，避免蚊虫滋生。保持厕所清洁，经常用稀释家用漂白水清洗厕所。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重新出發，我已經準備好了，智能手機、固網電話、電腦、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這麼多東西做什麼啊？ 24小時聽 D100 大聲台，當然要準備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機可以免費下載 D100 大聲台 App， 或者用 Tune In Radio App 搜尋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話，還可以用香港網台 App 搜尋 D100。 得了，電腦上網去 D100.hk 網頁， 如果用 iTunes 聽的話， On Library 之後選 News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2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看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还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就这个项目要求发言。 对不住，林鸿燕，我之前已经讲了，由于你多次不接受我的劝告，我不能够再容许你在这一项的辩论发言。 我老豆死了很久了，家长制不是民主。 有没有其他议员？ 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黄金周呢，就以前大家想着黄金周黄金周，其实现在五一不是黄金周来的了，即三日假期而已。第二呢，就我想禽流感有些影响的。 我站出来支持占领中环，因为我觉得占领中环会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永轩、刘西良。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系卡文。今日五月一号劳动节， 点解大班唔喺度咧？ 大班同阿林伯就各自各精彩啦，真系就越嚟我哋变咗我哋两个劳动。 我哋就出嚟做替工啦，因为咁嘅就阿林伯呢就去咗趁住两假期屋企要搬屋，咁所以呢就请咗假，咁大班呢 就趁住林伯请假，佢又请假。 佢就偷懒嘅啫 o k 咁大声一阵间佢 WhatsApp 又会响。 又响，我唔系偷懒，我醒咗。 无处不在嘅佢。佢话我唔系偷懒，我听緊你两个做节目。 佢喺张床度听緊。 係啦，咁呢就因为林伯搬屋啦，咁呢就可能搬两日佢要。 係。 请咗两日假。咁讲开搬屋呢，最近你都好似搬写字楼，就上个礼拜六 同 凤大茶楼就见唔到你。 係你嘅帮 手。咁好多你啲听众呢就仇视我，佢想听到你嘅笑声。 喔、 哦。咁可能加上我个比较肥大啦。 係。 係咪加上阿青对我个态度又冇咁友善。 比较。 尤青源个态度又对我冇咁友善。 嗯。 咁所以呢就希望你呢快啲搬完屋之后呢 礼拜六咧，今个礼拜六就可以快啲复出。 喂，咁啊讲翻咧，其实咧，即系你话嗰个租金上涨咧，都唔系净系我哋嘅事啦，系咪？我哋睇到，即系早两日我哋都睇到有一个节目就系讲咧，唔同嘅嗰啲零售啊，老店食肆啊，零售行业咧都即系纷纷结业或者要搵新地方去搬过。 系啊，琴日咧就应该系咧做传媒好多行家，都去过一间叫做 TC Two 嘅。coffee shop 系 就系、 琴晚最后一日 岑允华 系 开嘅，即系以前都系行家嚟嘅，咁咧就因为本来就因为砵兰街平租，咁就开喺砵兰街， 系 点知咧而家连砵兰街都贵租， 系 大家都知道啦，砵兰街就系旺角红灯区嚟噶嘛， 系 三山五岳， 系 即系夜晚黑都， 喂，但系最好笑就 系 话，就系话呢个吓呢、這个保护费都唔使， 哦，因为大家都敬重呢个传媒人，所以好多。当区嘅体场啊、大佬啊、泊车仔啊，都冇搞佢哋嘅。 系 咁，好多行家咧就都习惯咗咧，放咗工咧就喺嗰度吹下水啊，大家 即系搵个聚脚点咁咯。 唉、啊，唱衰下老细啊，唱下呢、這个今日老总啊点样讲啊啲傻嘢啊，跟住或者个上司个编辑啊点样起条戆居嘅题啊。 例如吓、你啲人工啊，就同呢、這个吓、新闻嗰个点击率挂钩啊。 系啦， 如果冇人点，你啊扣人工啊，诸如此类啊。 我谂琴日可能喺 TC Two 都好多人咧发表佢哋嘅慰论。 同埋最后一日啊。 系啦，咁咧就都几伤感啊！我谂，因为喺一个砵兰街红灯区嘅一个 coffee shop 都顶唔住贵租。 嗯。 咁就要据说啊，我睇电视访问啊。岑允华佢就话系搬去呢个大角咀，即系话仲要再偏啲， 即系我反而有即系几深印象，佢就讲咗一样嘢，佢就话即系好努力几年嚟去即系赚翻嚟嘅钱，咁就因为一次加租就要冚一声就攞翻晒嗰啲钱出嚟咧，重新又要搵地方，重新 set up， 即系所有嘢都要重新再嚟过，即系洗牌再嚟过。啊，呢一样嘢我谂咧有好多今日嘅中小企。甚至咧，你话嗰啲食肆咧，都系同样有一个咁嘅命运啦，即系都冇计，可以点咧？你唔搬，佢就狂加，咁我哋自己都系啦，吓，即系亦都系因为狂加，所以冇办法，即系焗住要走。咁你谂下，如果你话香港咁样嘅营商环境，其实都几即系几恐怖啊！ 我谂 喺呢样嘢啦，唔系净系对中小户噶，你谂下，其实就算系打工仔都好惨嘅。你谂下嗱，你个 office 好多时咧，你。搵到份工嘅时候咧，吓、喂，你话帮我听，你间公司明明喺观塘噶嘛，大佬一阵间嘭一声就唔知搬咗边度。喂，我哋叫做好彩，搵到牛头角都仲系搭多一个地铁站。你自己谂下，如果调翻转搬到去武雷公咁远，你份工你要好定唔要好咧？ 咪同埋有阵时未必系喺交通枢纽噶嘛。 系啊， 因为你搵平租嘅地方咧，譬如三年前即系仲未疯狂起租嗰阵时咧，可能你搵到同样嘅租金水平咧，你搵到喺地铁站五分钟步行。 嗯， 咁好多人翻工嚟讲好方便。 嗯， 但你可能如果喺大幅加租底下，你只可以揾一啲交通冇咁方便嘅， 当然啦， 或者更残旧个环境更差。 嗱，你得几个选择嘅啫，一就将你原本有嗰个面积就 cut 细佢 ，OK， 因为你就翻嚟只系能够可以即系 afford 得到嗰个租金。二就系搬到去一啲咧偏远吓冇。 冇雷公咁远 嘅，冇雷公咁远，甚至根本咧就冇乜设施嘅，即系附近咧，就算你搬咗去咧，你有个地方落咗脚都好啦。喂，你要食饭冇地方食饭，要可能咧你要真系走到半个钟头先至去搵到一啲， 或者啲好残破嘅，即系一啲冧嘅地区咯，一啲街道咯，即系嗰啲工厂大厦已经好残旧，或者嗰条街啊，已经系即系剩翻一啲即系夕阳工业啊。冇乜人流啊，冇车流啊， 即系如果你可以嘅，你譬如你搬去嗰啲咧，专系做嗰啲而家回收啊，所谓话环保嗰啲啦，咁根本咧，你老老实实系几厌恶嘅，因为你一落街咧，下边咧嗱，佢唔系净系回收纸，即系回收纸嘅，乜嘢其实乜嘢都可以拎去 的， 玻璃樽啊、铁啊、 废铁啊、铜啊咁咯， 咁拎到去。回收嗰啲咧，一定唔会系啲咩新嘢嚟噶啦，一定咧即系都几乌烟瘴气，成个嗰个环境都乌烟瘴气，你都睇到嘅。一落街咧，即系你喺你喺正你嘅写字楼楼下，就系嗰啲啦。但你冇办法，因为你冇钱。 咪所以就好似阿岑允华讲咯，喺砵兰街挨三年，挨到有啲起色啦，将当初投资落去装修嗰笔钱咧，赚翻翻嚟啦。一个屈尾十就加租， 就分晒出嚟咯。 跟住就再去揾，佢就唔可以揾翻同区啦，已经。 你就只可以找大角咀，另外一件事你想想，你很多時候做食肆很多是街坊生意，要搜的，你真的熟了那班客人已經習慣了， 好像大家都好朋友那樣回來，你哄一聲搬了，老實說有多少人願意山長水遠搭車去你那間咖啡店那裡，除非你說真的很行家行家，朋友得很重要，就真的專門走來找你，否則不是會甩掉一點，因為你搬的地區不會是你以前那麼方便的地區，正正就是因為那個區不是你的店鋪，而是那個區的租金 急速上升，所以你只可以找一些令外一些區，租金水平相對沒有升得那麼急，一定是交通沒有那麼方便，等於你說砵蘭街，你可能在旺角地鐵站出或者油麻地鐵站走過都很方便，但你到大角咀就半坑坑了，喂你真是信不信由你，我其實昨天都沒有時間跟你說，你昨天我放工回來的時候已經夜得很厲害，然後你就大家都很累，有一個真是 我真是孤陋寡聞，原來翠華要訂台的。我們現在辦公室就是翠華是貴的，但沒辦法，因為已經是搬完之後，話說那天搬，我們由早上9點鐘搬到凌晨3點，已經大家已經是透支到想嘔了，現在寫字樓那裡基本上有一個戰場，我不要緊了，好了，今天都忍痛了，下樓下，真的不想再走那麼遠了，隨便去翠華吃點便宜的東西，行不行？不用那麼貴，去了，OK,首先一去我進去，見到沒什麼人理我，然後我想，咦，為什麼沒人理我，我正想說話，我一位，然後小姐有沒有訂位？ 他就說小姐有沒有訂位，我說電話，他就說你有沒有打電話來訂位，我說在情況之下，他說是不是沒有，沒有出面門口排隊，我走出面門口，我看一看，居然那裡有這麼大，他有50多人站在排隊，我不是吧，三層樓高的，如果是這樣，我跌雲吞麵，看來也可能要45分鐘才能吃， 中環那間容記對面最旺那間都沒那麼誇張，原來他說現在翠華都要打電話訂位，訂不到位就麻煩出門口排隊，好啦，接著沒有啦，死死地氣啦，走遠一點，走到出面好，街頭街尾茶餐廳，是啦，走去啦，你都走一條，所謂他叫做特價餐，45元， 是45元，我看一看，我想不是吧，45元，再看一看，凍飲加4元，加4元，熱飲加1元，熱飲也要加錢，不是說熱飲不用加凍飲加的嗎，通常都是加3元，以往凍飲就加2元，大家都知道，現在不用錢，每個人差著飲熱飲，因為其實想省那2元，居然現在熱飲要加1元，凍飲加4元，那個餐就40多元。 現在做打工仔真的慘，你說勞動節，今天要講一下，你不要以為加租只影響中小企或小生意，其實不是，很多上班的那些，是因為香港其實以中小企為主，大的都搬走了，很多中小企因為近他住的區，雖然工資低一點， 都好啦，省回一些交通費，但正正就因為交通越方便，那些租金升幅越大，現在就搞一下，連很多基層的員工都是因為搬寫字樓，或者他們的小商店或者店鋪搬了或者撿了而受影響，你不要以為現在去翠華對一些基層員工來說這是奢侈性消費來的。 我哋翠華開始的年代，我哋就話去嗰度呢就大眾化嘅消費，就食正常茶餐廳，大家心態都係覺得30元蚊消費，即係算啦，可以接受啦。 如果你工廠區嘅呢，就包埋飲品係30元嘅。係呀，係30元。 咁即係我哋都嚇一跳啦，牛頭角咁可能40幾蚊，即係話你落樓呢50蚊，可能最多俾你攞返2蚊走人。哇！你啲咪話唔驚呀，真係。 你仲要問食得飽添？ 你唔好以為俾咗50蚊就飽，你有冇留意而家快餐店？<笑> 好多嘅缩咗水噶咯，已经系，唔单止缩咗杯饮品， 系，唔系佢连嗰块多士都本来咧就一整块嘅，而家变咗一半啊嘛，切咗一半三角，对切三角。 大家都会留意得到咧，佢哋嗰啲面包工厂咧系度身订做嘅，帮佢哋。 系 嗰个咁样嘅早餐里边嗰个餐包， 系 我估等于我拳头嘅一半到啦。 咁你拳头大啫， 基本上我一口就可以食晒。 你唔使呢个拳头出嚟， 即系同你同你个拳头差唔多。即是一啖可以食晒，一口可以摆晒个口。 咁都系你个口大啫。唔系嗱，呢个事实嘅系真嘅，因为我哋都睇到咧，实在嗰个物价上涨都好紧要。你话一般个打工仔咧，喺今日咧，每样嘢都话要咁样加法嘅情况之下，都几难挨咯。 咪以前仲有位匿啊嘛，嗱，譬如工厂区咁样咧，以前有饭堂啊嘛， 嗯， 饭堂咧一个碟豆饭咧，即系嗰啲男士的浪漫啊，火腩饭啊， 火腩 豆腐 饭、啊、 火腩饭。 是 啊，即是啲地盤工友啊，好多体力劳动者啊嗰啲嘅，即係觉得最抵食同埋咩呢，係食咗之后呢可以顶得耐嘛。 係啊，饱肚嘛。 因为高熱量嘛。 嗯。 咁呢就食呢个豆腐火腩饭、 嗯、 十零蚊㗎咋。 嗯。 但係而家连呢啲食堂好多都执咗。 嗯。 真係好多啲食堂执咗。取而代之咩呢，譬如观塘区咁样开始中产化。 是 就多多政府咧，喺所谓嘅起动九龙东， 嗯、 就将啲旧工厂区翻新咧，就变成咩咧、嗯？中产化。 嗯、 中产化嘅后果咩咧？就系、是、所有消费水平同步上升。 嗯、 即系话搬入去嗰啲写字楼咧，就踢走咗你旧嗰啲，新嚟嗰啲咩咧？卖红酒啊， 嗯， 私房菜啊， 广、嗯、告公司啊， 广告公司啊，设计师啊，侧楼啊，建筑师啊， 嗯， 呢、 嗯、 啲所谓嘅专业啊，中产嘅进驻之后咧， 嗯， 咁啊成个区中产化之后咧。就等于咩呢，等于嗰一集你话讲呢个 TC2 執笠嗰集，不是搬豆嗰集。 嗯。 同一时间佢讲咩牛记㗎嘛。牛记茶室㗎嘛。 是牛记。中上环系咪 郭富街。 是。 牛记茶室居然俾人话佢冇特色㗎嘛。所以就唔租俾佢㗎嘛。 喂 想租都冇得租。 香港个茶餐厅已经系出名有特色㗎啦。我哋成日都喺度笑啦，就系、是、哇即系。几冇嘢做都唔好做茶餐厅，因为根本你搞唔掂啊！你睇下嗰张餐牌，我谂你吓死咁滞，即系咧，哇！大佬，究竟我哋成日都讲个厨房点做啊？咁鬼多样嘢点搞啊？ 同埋牛记茶室， 嗯， 你知唔知同我哋一位朋友推介之后咧出名有关嘅？ 系 就系、是、阿 Tony 啊，蔡东豪。 系 咁，佢当时佢喺信报咧用袁福生嘅笔名咧就有个专栏嘅。 系 咁咧就讲呢个牛记茶室，嗰阵时冇乜人留意啊，大约我谂五六年前啦都有。 嗯。 咁所以一提完之后咧，就好多中环人咧去呢个牛记茶室帮衬， 嗯， 就成为咧好多中环人嘅一个叫做即系一啲叫做 best keep secret 啊， 嗯， 即系得闲去嗰度即系吹下水啊，咁 蛇斗蛇斗啦，系， 咁结果就俾人话佢，俾人话佢冇特色， 系， 俾个业主话佢冇特色， 哦咁样， 嗱点解咧？就因为歌富街开始中产化。 当然啦、 啊，佢个特色嘅意思，佢唔系话佢啲嘢食冇特色， 其实都唔 佢觉得佢草根、啊。 喂，其实都唔使中唔中产化，呢个都系藉口嚟嘅。喂，我草根，你有冇收少我租啊？啲多鬼鱼噶。 咁佢觉得你浸味唔夹。 喂，嗱，咁呢啲 系 扮嘢啊。 唔系个大业主啊，我意思系 大业主。我知道多鬼鱼啊，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咧就。讲句嘢都唔用下个脑嘅，你有冇收少我租先 ？OK， 你理得我啊喺入边踎喺度做乜嘢啊？总之你收咗我咁多租，你要求嗰样嘢我冇交少，我又冇交迟，你收声啦！点会嚟？而家调翻转啊，又话俾人哋听我有冇特色？我做咩？我做咩生意啊？我点样做生意由你嚟定？一系你就租俾我，一系你又唔租俾我。 哦，因为我觉得咧，佢希望咩咧？当佢变成一个景点或者特色街道之后咧，所佢唔系净系得嗰间铺噶嘛。佢可能嗰条街里面有几个铺位呢，同时间个租金就会大幅上升。嗱，你睇下湾仔星街就 系 咁。系。当呢个太古广场第三期嗰度开咗之后呢， 嗯， 然后慢慢就开始中产化。 哦， 其实以前星街唔系咁样嘅。 喂，100蚊一碗面。 系啊，奥拉拿个老细咯。 奥拉拿， 肥仔粥， 100蚊一碗面，你食过未？唔系今日嘅事嚟嘅，知唔知啊？好多年前噶啦，已经系100蚊。 嗱，你睇到几个区都系噶。嗱，你由湾仔星街一路杀过去圣弗林士街啊， 系 进教围啊嗰边 啦。因为嗰度系咩啦嘛？依、這个 Pacific Place 三期啊嘛。 跟住天后啦， 嗯， 天后你见到啦，你去嗰个早餐，去个大排档嗰度食个早餐，嗱，30几蚊噶。 吓死 啊！天后啊， 系 街边坐喺度噶， 系啊， 你唔好以为平啊， 系 系翠华价钱。 我食过一次啊，我食咗一碗唔知什么丁啦，唔知什么 包嘢饮， 餐蛋丁。咁我自己戆居居，以为人哋包嘢饮啦，就要我要问人哋餐嚟噶咁啊， 午餐嘅呢度，净系得碗面嘅咋，你咪要嘢饮啊？咁喺好慌张之下咧，咁啊要杯啊冻热柠茶，本来话冻添啊，一听到冻咧即刻会加钱，之后热柠茶14咁，哇吓到我真系咧！ 大佬，你个天后。 嗰碗面就廿几， 大坑嗰 加埋一杯热嘢就40皮落楼。 你唔好随便入去啊，大佬！嗰啲地方嗰啲日本菜啊，真系唔好随便入去。嗱，好多时而家咧出现咗个现象系咩呢？当一啲有特色嘅旧社区，开始就中产化，开始有啲所谓潮人啊，型人食店啊，家私铺啊，进驻之后咧，就出事啦。 系啊， 就系赶走咗原本。喺度经营紧， 因为喂大家知啦，你本来咧即系大坑嗰度咧，就好多系嗰啲车房嚟嘅 ，OK， 好多本来楼下嗰啲都系嗰啲，即系咁多年嚟啊，因为我住由细到大住港岛区啦吓，咁嗰度咧一直以嚟都系喺嗰度整，即系嗰啲车房帮人整车嘅。我记得我细个都去过嗰度好多次咧，就去整车。咁但系到而家咧，你见到咧所有嗰啲即系街铺地铺做整车嗰啲咧，已经大部分咧即系转七七八八，系啦七七八八已经去到转晒咧，嗰啲咁样日式食肆啊，仲要系嗰啲高档啊，即系咧唔使有餐牌嘅，入去个厨师话俾你听今日有啲乜嘢，你坐喺个 counter 嗰度，佢攞出嚟俾你食嗰啲，当然啦，嗰张单都系厨师价啦，即系厨师心情好就拎张唔知咩价单出嚟。 叫做咩嗰啲 omakase 系点？ 知乜鬼嘢啊？ 即系个厨师发版嗰啲， 系啦， 系嘛不时不食嗰啲啊， 系啦，咁 即 系 嗰嚿寿司都有讲明几多粒米。 嗰啲咁嘅通常咧拍拖圣地嚟啫，拍拖前即系未结婚之前咧，梗系去嗰度啦。 结婚后就翠华啦， 你开胃啦，而家连翠华冇得去，而家 新超记， 而家系买两袋面包翻屋企，自己去冲杯茶。大佬，即系你而家谂下咁搞法，香港即系点算？ 嗱，因为你越嚟越即系好似财爷讲法啦，即系开始多人饮法国，睇法国电影同埋饮咖啡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就成个社会嘅消费取向咧，中 喂唔系噶，就算嗱，你睇到噶，你话饮咖啡呢样嘢，无形中都系多咗好多嘅，即系以前咧就唔系咁犀利噶，但系而家咧嗰啲咖啡直成楼上铺多得好紧要噶，自己点样去即系嗰啲豆啊，点样炒啲咖啡豆啊，即刻炒完即刻卖啊，即刻可以喺嗰度冲一杯咖啡俾你嗰啲都有好多， 好鬼搞鬼噶，但系我都唔明白究竟拉花喺杯。Cappuccino 里面拉到大班个样出嚟，同杯咖啡嘅味道有咩分别呢？有乜关系先？就算我喺隔篱嗰杯拉埋林伯个样出嚟，点可以卖贵啲嘅呢？又咁嗰啲咖啡师傅个技术又点解咁重要呢？嗰、那个拉花我真系唔明 白。嗱，我谂除咗头先我哋讲个牛头角咧，观塘个裕民坊亦都变天啦。大家你都知道嗰度咧已经系被地产商收购晒嘅。 我市建局，市建局 咁就系因为嗰个 APM 个问题啦，即系一直伸延。嗰度都好犀利， 好大。如果裕民坊重建嘅话，嗰、那个嘅规模啊，我估系近呢十几年嚟咧，九龙区其中一个最大嘅重建项目。 嗯， 因为你谂下，我以前我喺一传媒翻工嗰阵时咧，厂车就停喺呢个裕民坊嘅 院 坝出嚟，嗰条直路啊，即系停厂车嗰度咧，全部都系通宵报纸档嚟，然后跟住就打冷啊、宵夜啊、炒粉面啊，乜都有嘅。咁咧就对埋边咧就有公园咧，就好多老人家，即系朝头早去晨运啊咁啊。咁但系大家将来我估啊，裕民坊咧亦都系变成一个中产社区，唔会再系咧。见到一啲老人家可以坐喺榕树头下边咧，喺度倾下偈啊！ 以前 或者有通宵报纸档， 大家咧以前咧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嘅 ，OK？ 你逢系见到你嗰个 area， 即系嗰个附近或者 neighborhood 咧，系有呢个 Starbucks 开始出现咧，你就知道咧，你个区咧一定会开始狂升噶啦，嗰啲租金，因为咧其实 Starbucks 咧，你睇到咧，佢哋一向。嗰、那個揀個鋪位咧，都係相對會揀啲比較中產化嘅地方嘅，所以咧，你以往咧，你係唔會見到 Starbucks 咧喺一啲好舊區出現，即係你唔會見到 Starbucks 喺深水埗啊、西環啊、甚至咧你話誒柴灣啊咁，但係今日已經完全改變。OK， 嗱，我上個星期去呢個西環。我见到已经开始有 Starbucks， 我因为地铁就到嘛， 冇错啦 ，OK， 逢系 Starbucks 开始到嘅地方咧，你已经可以知道咧，嗰个租金一定会狂上，咁呢个都即系都无可。 我呢个 tips 嚟噶系嘛，即系醒下啲听众啊嘛，大家如果想炒铺嘅话咧，就跟住 Starbucks 去啦咁啊。 如果你见到 Starbucks 都唔需要炒啦，系咪啊 ？Too late 啦， 都冇晒水位啦，已经 好啦，傻啦，真系。 所以我就话你而家基层嘅工人咧 系。 虽然你话嗰个嘅最低工资咧系会根据即系工资委员会建议去调升啦， 但事實上呢， 但你追唔追上通脹呢， 對佢哋嚟講 啦，而家唔係淨係話你單單解決咗我普通嘅即係日常嘅嘢，但係實在你根本追唔到而家喎。 同埋嗰種相對貧窮嘅感覺越嚟越嚴重。 係 以前呢七十年代或者我細個八十年代喺曬市區，大家所有同學仔呢都係嚟自相近嘅階層嘅。 嗯， 都是住在一个屋邨里面。 我知道你告诉我听咩住，有一个同学住在私楼，在你心目中那个人已经是。 有个人住在新蒲岗的私楼，我们英国都是有钱女来的。不过只不过是住在新蒲岗。但你想想大家生活里面见到对方的东西差不多的。 嗯。 即是不会说呢，我们那个年代兴着 Diadora 呢， 嗯， 就可能全班得一两个同学有 Diadora 的金边那只。 嗯。 就其他呢都是着那些白饭鱼啊，或者是那些大陆的回力排球鞋。 嗯。 但现在不是嘛。 嗯。 当你的社会里面呢，你的相对那个大家的阶级差别看得很清楚的。 是。 一个读直资的小孩，我听到一个最伤感的故事是什么呢？一个入了去读直资的女仔， 嗯， 在班上面被她其他的同学耻笑， 嗯， 然后回去跟阿妈说我不读了， 嗯， 她就是因为你用那些 Hello Kitty 的发夹和那个笔袋是翻版假的 举 手告诉老师听。 嗯。 你想想即这种这样的阶级分野，以前呢即是而家最兴讲呢，又突然间林郑又出嚟讲返嗰啲咩狮子山下精神， 嗯， 加持香港呢，喺狮子山下嘅年代呢，你睇唔到一个咁明显嘅嗰种阶级分野。 咁我今日个个都系咁㗎嘛，个个都系咁㗎啦，咩真嘢假嘢啫，全部都系假嘢。 係啦，而家你完全清清楚楚感受得到嗰个阶级分野喺边度。 嗯。喂，咁啦，我哋休息返嚟之后呢，其实有几个重点嘅新闻呢都想同大家即係讲一讲，就包括呢个海难嘅事件啦，再跟住就系呢个捐款嘅事情啦，我哋休息返嚟再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失明维权人士陈光成的兄长陈光福表示，他位于山东临沂东施古村的住所昨日凌晨受到不明身份人士袭击。陈光福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说，袭击者以汽车的大灯照射他住所，并向住所投掷石块和玻璃樽。他说儿子陈克贵在狱中患上盲肠炎，但临沂监狱拒绝受理保外就医的申请。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多次向中方提出关注陈光成家人在中国的情况，促请停止骚扰并公平对待他们。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不能够匆忙就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作出结论，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他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奥巴马在白宫的记者会说，虽然美方已经掌握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但仍然不清楚使用方式、时间和谁个使用，在他就下一步行动作出决策前，需要确保获取事实真相。说美国将动用本身所有资源，同时与叙利亚邻国和联合国合作展开调查，一旦确定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它将会重新考虑至今仍未采用的一系列选项。国际货柜码头工潮第35日，外判商同罢工工人代表昨日结束第四轮谈判，仍然未达成共识。劳工处安排双方听日下午再开会。外判商代表认为双方距离拉近了，期望尽快解决待遇同工作安排，但工会话睇唔到拉近了距离，要求外判商提出满意的加薪幅度同埋改善工作安排。湾仔发生伤人案，警方拘捕两名男子，包括一名南亚裔人。凌晨大约两点，一名38岁南亚裔男子涉嫌在告士打道和另一名42岁男子发生争执，并以皮带和挥拳袭击对方。警员到场拘捕两人，42岁男子前额受伤，送院时清醒。警方亦通缉两名年龄大约40至50岁怀疑涉案男子。 欧联四强次回合，皇家马德里主场2-0击败多蒙特，但两回合计仍然输3-4出局。多蒙特晋身决赛，将会同拜仁慕尼克或者巴塞罗那争标。首回合落后1-4嘅皇马，要到82分钟先由后备入替嘅宾斯马打破僵局，沙治奥拉莫斯6分钟之后再取得入球，追至总比数落后到3-4，掀起赛事高潮。可惜皇马无法再取得入球，最终被淘汰。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840点，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329点，升21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430点，跌27点。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一股清劲偏东气流会下午抵达珠江口一带，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哼，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时局难测， 但是仍然有迹可寻。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不是你同不同意黄毓民啊、大舅啊、陈伟业他们，这个并不重要。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行动，但你一定要反对政治检控这种方向，因为这种方向最后就是成为了秘密警察、白色恐怖和侵犯你我个人的自由的。当人的个人自由、人的个人空间、人的尊严不受尊重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极权社会的开始了。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黄伟文、何海婷，前因后果。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头痛就医头，脚痛医脚咧。始终我哋嘅政府唔系人民选出嚟的话咧，佢每次如果牵涉到商界利益，佢就触动咗佢嘅敏感嘅神经线吓、啊，最好就唔好啦，喐动到佢哋系咪？ 呢啲政府部门咧、我自己觉得就唔系监管机构啦。是那些商界的股东的一部分。 是嘛、 哦、好像他一起赚钱那样，你紧张过他。 是啦， 大佬你是代我们纳税人去监察这些这样的、营商的公司，包括 lift、维修保养 lift， 包括船、船队、渡海轮，以确保人命的安全。 是。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 D 一百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D 一百属于你 ，D 一百属于我 ，D 一百属于大家嘅。 而家。 你每日只是需要付出港币1.64就可以成为 D100 会员。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填写表格之后，会员可以以现金、支票存款或者银行柜员机转账，可以将款项直接存入 PL Purposes Limited 的银行户口。户口 number 是汇丰银行848-364-485-838，汇丰银行848-364-485-838。完成之后，在银行入数纸正面写上姓名和电话，将入数纸连同申请表格一起传真去22970121，或者电邮去 clubclub@d100.net， 又可以邮寄去香港数码港道100号数码港3座 B 区7楼 D100 会员登记收。你又可以在办公时间将申请表格和入数纸拎去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Ideal Radio 深水埗专门店地址是福仁电脑商场1楼12号铺，电话23611122 23611122。 Ideal Radio 鲗鱼涌专门店东汇中心商场48号铺，电话26823600。 我希望 D100 可以发光发亮，可以令到全球所有的华人明白到真正的公理在哪里。 快点入会啦， 大家快点入会， 快点入会啦， 我们等你。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就这个项目要求发言。 对不起，梁凤燕，我刚才已经讲了，由于你多次不接受我的劝告，我不能够再容许你在这一项的辩论发言。 我老豆死了很久了，家长制不是民主。 有没有其他议员？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黄金周呢，就以前大家认为黄金周黄金周，其实现在五一不是黄金周来的了，即三日假期而已。第二呢，就我想禽流感有些影响的。 我站出来支持占领中环，因为我觉得占领中环会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荣轩、刘西良。 哎，各位，今日呢就林伯就劳动节搬屋啊，他要自己劳动，所以就由卡文、邝荣轩和我刘西良呢就代替呢个大班同埋林伯咧，就主持今朝早嘅节目。 林伯咧就搬屋，大班咧就偷懒，okay， 休息一天。 俾佢偷下啦，好辛苦嘅嘢。主持呢个朝头早节目，6点钟起身睇晒所有报纸，然后跟住七点钟翻到嚟，六点半翻到嚟 ， 即系呢个唔容易啊，真系。因为我哋做过呢个时段都知道，唔系咁容易，即系你仲要个脑筋相当之清醒。系咪？咁今日咧就。打开各大报章呢都是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国庆烟花，就是南丫岛撞船的海难调查报告。 是啦，你呢就说呢这个南丫岛撞船报告就是很多，即是各大报纸都是今天的头条啦，是不是？首先呢，即是你说其他一些相对都比较正常的， OK， 都 OK， 都是讲呢，譬如东方呢就是说呢39死海难报告，海事处混账失职，是不是？咁入面呢就再加上什么草图草率、批图草率啊、检船、验船马夫啊、執法不力啊、监管不足啊，咁样都是呢矛头指向海事处 啊。星岛都是海事处犯七罪， 是 世大整顿， 是咁跟住呢，信报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即系财经报纸啦，咁佢就话港股四月升2%，资金呢或者会回流咁样。咁跟住苹果亦都系啦，即系亦都系讲今次呢个系即系呢个海事处。 明报都系一样。 明报就系海事处出错。 自己查自己。 是啦。咁跟住呢要讲一讲呢一份真系冇得顶。呢、这个大公报咧，就是、海事处失职，政府势追究。嗱，当你睇呢个题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觉得，咦？咪海事处唔系政府部门嚟嘅咩？点解？点解好似同我哋冇关咁嘅？点解政府追究嘅，好似系一个吓、私营独立公司，或者咧系一个即系同政府冇关嘅部门？喂，咁你讲咩啫？喺度，即系你嗰个题咧，你已经睇到，我唔知道究竟佢想点咯。 好明显啦，就系话。将呢个海难事件咧，同政府咧就划清界线， 唔关我事噶。 系啦，呢、這个海事处 咧，就亦都唔系我哋啲政府部门嚟噶，即系冇关。 即系等于梁振英评论呢个汤显明 現屆政府就廉潔奉公嘛，所以就同呢啲咁嘅嘢劃清界線咯，亦都係一樣啊嘛，就係呢啲咁嘅污糟邋遢嘢，唔關我事。即係你睇到今次咧，你話無疑依件事，大家你話香港人係咪難過咧？絕對係，即係當日十月一號係咪一個放假日子啦，係咪都唔好話我唔理你香港人對國慶，我覺得有冇咩感覺嘅？但係絕對大多數咧就即係放假，咁大家咧可以趁住個機會啦，朋友食下飯又好，屋企人坐埋一齊食餐飯又好，乜都好啦，總之就唔使翻工啦嗰日。 居然那天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但當今天查出來事前，我們都曾經講過這個新聞，就將刑事檢控三十多項罪，到之後現在就出了，已經海南報告出了，然後海事處嚴重失職，我記得還要非常混帳，裡面包括種種情況，例如驗船居然那個叫做 水密門，水密門，即是如果船如果有意外的時候，那裡是應該封住，水入不了海，亦都不會令船查沉得那麼快，功能就是這樣，但是居然那隻門是沒有的，是沒有裝的，還要草圖有。 草圖有，但是實質是沒有的，但是居然你海事處驗船的時候，他知道的，原來現在問他在調查裏面，他是說我知道的，但是他認為這件事是一個叫做後置的一個設備，之後才裝，後加下去，喂大哥，如果你告訴我後置，我不管你前置後置，總之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搭拍的時候，我不懂分，我怎麼知道你的船什麼時候前置，什麼時候後置呢？你都不可能說你明知那個是必須要的組件來的，必須要有的設備來的，你居然是告訴我沒有，不裝，我知道應該在那裡，不過沒有，就沒有了。 今次那個調查報告呢，相當長盡，除了政府因為那個刑事檢控那部分，就沒有將兩個船長那一part呢， 責任那一部分就是公佈的時候就將它刪除，但整份報告我看完之後大致上對整件事的責任誰屬都交代得很清楚，其實公眾關心就兩個問題，第一是哪一個人犯錯導致出現了這宗海上的災難，第二就是為什麼撞船之後會迅速下沉而造成這麼多人罹難。 第一個責任呢，表面上雖然就說因為涉及刑事檢控，所以就將它刪除，但是呢，它將部分專家證供有羅列在報告書裏面，而這個英國來的作工的專家，這個Captain Pike，他就提到呢，很明顯是這個海太號的船長 犯的錯誤是最多的，他是要負上主要責任。我同意，即是你無可厚非，船長是難辭其咎的，因為你在這個操作的過程裏面，你一定有一些事情是做錯了，令到發生意外的時候，第一你的反應，第二就是你扭軌，令到那個船扭了去另一方，因為其實大家有個規則的，叫做避碰規則。 避碰規則是什麼呢？就是當那個船很相近，會出現一個碰撞的危機的時候，大家就應該向右邊去避開對方。但是根據這個專家的證供，海太號的船長當時是向左避，而是明顯違反了這個避碰規則14A。 所以在他的作工裏面的公廁呢， 他的意見就是覺得海太后的船長是要負相對比較大的責任，當然南丫四號的船長亦都有一些做得不足夠的地方，但是主要的責任是在海太后那裡，這個就是專家報告裏面專家提出的，但是究竟委員會有沒有採納呢？就因為今次公佈裏面就刪除了那部分，所以我就看不到 委員會有沒有接納了這個專家的意見認同呢？就沒有公佈。我們在再講下去這件事有關人等之前，現在電話就接通了，就跟立法會的議員何俊仁，他就跟我們講一講他幫這個家屬追討賠償的事情。何俊仁你在嗎？ 喂，何俊仁。 早晨，你好啊！我哋想即系同你倾一倾咧，就问一问究竟嗰、那个即系以外咧，你呢度系代表啲家属去做追讨嘅，咁而家个情况系点噶？ 我就第一就系、是、我系有俾嗰啲意见啲家属嘅， 系 咁啊！依家个报告出咗一部分啦，系嘛？咁当然有啲证据咧系有帮助嘅，起码即系喺呢个就嗰个海事呢、這个海事处嘅责任，咁呢度咧都系今次系比较清楚嘅。咁咧大家知道咧就系、是、造成意外咧吓，好大可能直接咧就系嗰两个船长咧嘅疏忽，系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咁咧但系咧就系、是、个意外发生之后，碰撞发生之后，造成咁严重嘅后果，即系包括只船系沉没啦。以致到咧就系、是、有咁多人罹难啦，咁呢个咧就系同即系嗰只船嘅设计啊、 结构啊、 装备啊都有关系嘅。 系 咁而呢啲嘢咧亦都系同咧呢个海事处疏忽监管咧，亦都系有直接嘅关 系 嘅。系咁所以换句说话嚟讲咧，造成意外嘅原因系可能系当时疏忽嘅。嘅驾驶同埋航行，但系咧碰撞之后，其实系唔一定系需要咁严重嘅后果， 系， 例如即系唔需要只船会 迅速下沉， 系啦，同埋咁多人会浸死，又冇救生衣， 同埋你嗰啲你凳啊，因为伤唔稳，佢系深尾撞落去 上层甲板嗰啲凳松脱， 系啦，佢松脱，所以撞落去嗰啲乘客嗰度啊嘛， 系啦系啦，咁所以睇清楚咧，海事处咧。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即是造成今次以外一个相当重要的责任的。咁所以呢就是睇完之后呢就是作为律师呢，即我就觉得好大可能海事处呢都会成为一个被告之一，即政府啊，特区政府啊。 是啊，冇错。 咁呢就但是当然你都要睇晒究竟有几多个人会被告啦。咁我就会睇睇下呢，有好大可能都要等埋嗰、那个嗰两个船长嗰个刑事检控，即后又唔知几耐啦吓。如果唔系太耐嘅，如果佢哋系一个庭会认罪嘅，咁我唔知会唔会啦吓。咁、可能会快啲啦。如果唔系，我都要做一个判断，睇要等几耐吓。咁依家咧，啲家人咧系我主要同佢哋嘅关系咧，就我俾意见佢哋嘅。咁到最后，佢哋系咪决定去告，或者揾边个律师告咧？咁佢哋都未作最后决定嘅。 但你的判断是那个索偿那个的理据是相当充分的。 相当充分的了今次。 同 埋我估计呢，即是以我的经验估计呢，即是打一个机会，即是如果打那个责任的机会呢就不是很大的。即是我换个说话来讲呢，对方觉得是没得打的。 因为他报告书其实都很严厉批评这个海事处，即是马虎。 是啦，太明显啦，同埋两个船长嘅错误咧系太明显啦。咁所以问题咧就剩落嚟咧就系嗰三者，如果三者都要共同承担嘅责任咧，就系、是、究竟每一个人吓、 每人分几多？ 系啊， 每一 part 分几多责任？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大嘅问题。咁人咧，好啦，如果真系打官司咁啊，法庭就会厘定每一个今次需要负责嘅。嘅被告需要承担几多分之几嘅责任，咁然后咧就会到每一个原告人啊，即系佢个代，即系嗰啲罹难者嘅代表咧，代表佢嘅遗产啊，咩都好咧，咁咧就系佢哋可以攞到几多赔偿啦，咁呢个就系一个计数啦，一个即系评估啦，喺法律上高，咁就咁我估计咧就呢度就要个别去计数啦，咁咧。但嗰三者咧，好大可能就会佢个责任咧，就未必佢哋会打嘅，可能会承认嘅，只系个法庭会厘定究竟承担几多每一个人。 如果政府嗰 part 咧，如果佢打咧，我咧就好傻噶啦，真系。 喂，咁而家呢一个报告亦都系你政府去揾人做噶嘛？咁你调翻转，如果你政府唔认，你点可以唔认咧？冇得唔认喎，而家。 系啊， 点解可以搣得甩咧？嗱，另外一样嘢，我想知道，头先你就系讲咗，即系船长啦，就佢哋都责无旁贷啦。咁呢个海事处亦都搣唔甩啦。咁调翻转，嗰两个即系小轮公司 同埋港灯， 咁佢哋嘅责任又点样咧？ 嗱，因为咁样啊，嗰两个船长咧就系雇员嚟噶， 系 你知道他兩個10賠不起的,即是有多少人工,有多少身價,估計,可能40個億元的賠償。我估計他們,任何律師告,一定會告他僱主的。那兩間公司,起碼有一間公司一定會賠到的,是港燈,一定不會因為這個索償賠不起。 另外一間我不知道,但如果有一個被告是賠尾,譬如他資不抵債,其他兩個都要承擔,我不是太擔心的。另外,剛才說的追討賠償這部分,另外我想問一下,作為立法會議員,你看完報告書之後, 你接不接受政府之後的跟進方式,即是由張炳良督導成立督導委員會,或者現在加派多一個副處長,去參與改革和研究如何改革,是否合理呢?是否應該讓現任處長停止他職先呢?應該是。 坐在這個位置到現在你知道的嘛,這個制度這麼馬虎,你還留在這裏做什麼呢?口耳相傳,根本就沒有明文的一個制度去驗船的,是跟他有關的其實是。是啊,當然這個處長需不需要負上一些紀律上的責任呢?我還要看清楚,因為還沒人看得很詳細,究竟這個處長就是他 他是07年在的,是啊,他07年是副處長,一年就升做正,即是坐正,其實他的責任有多大呢,這個都要研究一下,有沒有一個紀律上的責任,但是現在有一個委員會去督導,都是對的,你找到局長去看,都不能夠說規格不夠高的。 日後最重要就是他做成怎樣,我想他要做出一個清楚的交代,所以就變成自己查自己,會有個問題,因為報告書說得很清楚,就是說這個海事處在海事安全監管工作是沒有透明度和沒有責任感的嘛。 這個指控很嚴重,你分了兩部分,一方面再進一步跟進 內部的責任,即是除了民事的索償,所以付出的責任之外,作為政治責任,公務員裏面,這個都不是政治責任,這個是行政責任,這個可能會有紀律的處分,甚至有個別人有沒有說謊,在這次的作供那裡 等等都要再進一步看,因為你整件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當你驗船的時候,怎會沒有所有應該有的文件,你居然是沒有的,而居然只不過大家拿把口說一下,OK啦,可以簽給他,全部用這個口語,即是口述去搞定這件事,這件事, 無論如何說都一定是一個行政失當,還有政府也不是這樣做事,如果你政府都是這麼馬虎,大家在我們來說真的很多人害怕,還有最多人害怕那個兒童救生衣那件事,立法之後是不執法,不執法也沒有通知執法的情況是怎樣,其他部門不知道,上去檢查也根本沒有檢查。 所以這個就是紀律聆訊的問題,但我以我所理解,張炳良那個就不是負責這件事的,那個就負責跟進的這個報告,怎麼落實的,那個就張炳良去看,都是一個高規格的委員會來的,我相信日後人們會拿著報告,就定期要他們交代究竟做了多少,這個就跟那個處長有沒有犯事呢? 是否自己查自己是沒有一定的關係,甚至因為他衰了,他更加需要知道要跟蹤這個調查報告裡面所作的建議,但是他就算留在這個委員會裡面,是否等於他沒有這個疏忽職守責任呢,是另外一個問題來的。但是你覺得應該先停了他職先呢,其實真的? 我就不知道裡面有多少人是真的很熟,因為這些是很專業的部門,不過問題就是,如果你對他有多少聆訊,他就不應該坐在這裡,因為如果你繼續坐在這裡就好,但你這麼早就說他沒有紀律的責任呢? 又會不會又啱呢？那我又不知道，所以這點 要看看，可能真的要問清楚，即是政府呢究竟是不是這個時候已經決定了，即是處長或者某些職員呢，哪個人是會有這個紀律的責任，或者他是不是釐定了處長是沒有這個責任，那這點都問清楚的。 我想你有機會呢真的要問一下張炳良呢，即是叫他交代清楚，其實報告書裏面最後尾結論那部分呢，委員會提出一個建議是什麼呢，就說不好有些改革是要立刻進行的，不可以等研究，不可以等專家來給意見然後再去改革的，因為這個牽涉到每一天的航道上面公眾的安全嘛，人命關天的，其實是，所以他提到，但現在政府出來的回應呢，根本上就是說，我會成立，然後怎樣改革，然後空降一個月staff grade B 落去做副处长，就协助佢点样去执行改革。喂，有啲嘢系即刻要做嘅，其实系。 啱啊，啱啊。所以正正系咁样咧，就算系有责任嘅人，犯咗错嘅人，依家系帮到手嘅。即系佢会唔会啲个表现系减轻咗佢日后所需要负责任咧？系另外一个，即系呢个咁可以系考虑嘅。但系你正正系咁，你而家需要一啲专家去到佢哋帮手，而你现任嘅海事处嘅处长咧。佢係最熟嘅運作嘅，一啲好專業嘅部門嚟嘅，真唔係話好輕易即刻空降聽入嚟咧，就即刻知道點做嘅。咁我可能從呢個角度理解都唔定。 何俊仁有冇諗過喺立法會嘅相關嘅事務委員會裏面去跟進呢個報告書？ 一定會㗎啦，一定會呢個報告會係成為一個事務委員會嘅討論嘅議題之一，同埋我相信咧可能會有將來立法會會有一個同意辯論都不頂，不過大家知道拉緊布就不知道有沒有時段了，就可能即是塞車都不定，如果不是否則呢，都一般來說這麼重要的報告呢就會有一個同意辯論的。 好，多謝你啊何俊仁。 OK, 好，謝謝你， 謝謝你，拜拜。 我哋讲返呢件事，即係除咗剛才我哋讲到何俊仁讲个事情呢，即係你话今次就係海事处，事实上你话政府呢需唔需要即係全面去跟进政府内部啊，究竟他们的做事方式是 怎样？昨天看记者会就很软脚蟹，我觉得真的。 喂，新闻之后回来再谈。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开心快活人。 今天除了有梁繼章、李麗蕊、馬小強，還有呢好有感覺 東姑強， 是就是杜文蔚小姐，這樣我們呢今天既然有這麼好兩位的歌星在這裡，我們呢交給你們為我們唱支歌仔，好不好？ 好， 唱什麼歌？ 少少啦， 是不是這隻啊？ 好。 So much love, are we two? Just can't wait to say I do. So in love, so much in love. 送给我们D100所有听众，多谢你们每天陪着我们，好像你们我们的开心快活人有点会那么开心。 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开心到云，笑到头痕。 听歌学华语，姚冰。 听歌学华语，我是主持人姚冰。 挑战反战，抵达抵达在心中。 听歌学华语，我是姚冰。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楼比如雷侯爷啊，里面的一个暴发户啊，那个人就是我了，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 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二点， 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二点，第一百大同台， 第一百大同台， 约定你，我是主持人姚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一切都不堪。 第一百个人防疫小贴士。 确保室内空气流通，维持空调设备的良好性能，经常清洗隔尘网，如果环境挤迫应该打开窗户或者使用抽气扇，改善空气流通的情况。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你写路而看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就这个项目要求发言。 对不住，梁国健，我刚才已经讲了，由于你多次不接受我的劝告，我不能够再容许你在这一项的辩论发言。 我老豆死了很久了，家长制不是民主。 有没有其他议员？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黄金周呢，就以前大家想着黄金周黄金周，其实现在五一不是黄金周来的了，即三日假期而已。第二呢，就我想禽流感有些影响的。 我站出来支持占领中环，因为我觉得占领中环会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永轩、刘西良。 各位早晨，就我刘西良和邝永轩呢，就今日就顶了林伯和大班呢，就主持这个风波啦。大家呢懵懵松松起身呢，就不要以为到了星期六，又或者呢现在是星期五晚的这个十级自由风，现在是这个劳动节星期三朝后早的风波里的茶杯，听到我和阿卡文把声呢， 现在是八点几朝早，八点几夜晚。 有些人呢可能呢就特别在海外的朋友呢，就以为呢，咦，啲时间好似乱晒龙咁样呢，咁样点解几时可能一间就以为呢就听到啊呢个吴志森把声走出嚟咁样。咁实际上我哋而家朝头早8:34。 返嚟做提供嘅。 係啦，咁头先呢我哋就讲开呢，今日所有传媒嘅焦点呢都系喺呢个南丫岛海难嘅报告。咁头先我都不断问啊何俊仁呢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海事处长嗰个嘅纪律聆讯嘅问题。因为很明显今次的调查报告里面呢，两个来作工的专家证人，一个是 Dr. Armstrong， 一个是 Captain Pike，都对海事处提出几严厉的批评。在这个报告书里面呢，我以我的在立法会和在政府的工作经验呢，很少报告书写到这么对一个政府部门的批评呢，是落这么重手。基本上他那班人就是马夫。所有嘅嘢咧，即系口头嘅。 唔系，佢亦都有讲啦，就系话咧，基本上要出错嘅环节，全部出错，每一个环节里边 involve 嘅人，亦都系不负责任。即系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啦，验船雇员固然咧就有，即系直情系离晒大谱，系咪啊？凳未镶好，啲螺丝佢哋居然话，我 assume 上层系已经搞掂噶啦，即系上下层嘅船，上层呢位我 assume 我当佢搞掂啊！喂，有得当嘅咩？我估佢已经搞掂噶啦，嗰啲咁样，我估有得估嘅咩？ 因为验船就系你要系以防万一啊嘛，你去执行嗰个安全测检嗰阵时咧， 唔系如果你系用一个估嘅心态，根本上你就唔需要做啦，你咪估咪算咯。 平时甩咗粒螺丝系冇问题， 系。 你好人好者，你架船喺就算系喺海上边航行嗰阵时咧，嗰张凳甩咗螺丝系冇问题。 系， 但系点解要你去验啫？就是、因为一旦出咗意外嗰阵时，系要确保啊嗰啲设施系符合安全标准啊嘛。 同埋就系点解要验啫？就系话如果慎防有意外嘅时候，佢哋系会点样有一个保障？唔会出一个大，即系令到个事情更恶化。 即系佢哋系把关噶嘛？冇错啦，海事处嗰班人系把关。 你话俾我听，船嗰个座位居然啲螺丝系镶喺个块普胶上面嘅。喂，你唔好玩啦，你真系唔好吓我啦。喂，镶喺嗰个应该镶喺嗰个纤维板嗰个地方咧，嗰个螺丝咧就好短嘅，即系话咧第一戳。可能咧，只要有任何意外一撞嘅时候咧，嗰、那个已经系松脱咗。而另外一个靠咬住嗰个地板，或者系要上实嗰张凳嘅咧，镶喺个块普胶度。喂，唔系啊，你真系冇咁啊。 所以上下层咧，点解会出现唔同嘅状况咧？下层嗰个船咧，嗰、那个凳咧，系镶喺嗰个玻璃纤维嗰度，系比较多嘅个螺丝 系， 就稳阵啲。 系， 但系上层甲板咧。因为佢个底部咧，即系下层甲板嘅天花板啦，下层嘅天花板咧，即系上层嘅底啦，就系有个隔热嘅发泡胶喺度。咁所以咧，佢个螺丝钉系穿过个发泡胶，只有一小部分系落去嗰个玻璃纤维嗰部分。 系啊， 所以根本就完全咬唔实。 系咯， 嗰个螺丝根本咬唔实。 系咯， 而在个海难里面呢，很多人是当个船一70度倾斜的时候呢， 那些家私咪甩咯，那些凳 上层那些凳就甩了。 是啊。 咁呢会撞击到那些乘客，亦都有些乘客因为这样而困住在那个凳里面。 是。 咁坦白讲，头先我哋一路都讲过，船长嘅疏忽系会造系造成意外嘅即时嘅原因嚟嘅。 系。 但是为什么意外的后果这么严重呢？ 因为我们大家要想清楚一样。 不是只是船长的责任。 首先我们即是揸车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有倾向这个问题。OK， 我跟刘世良讲，我就是喂不是，如果调回转我是个司机， OK， 我呢就是车住个富豪的。我呢就富豪买一架宝马回来，咁我他聘用我做司机啦，是不是？第一我呢就冇能力呢去验嗰架宝马。虽然你话依架已经好劲㗎啦， OK， 我冇能力去验嘅。因为喂我是司机嚟㗎嘛。 我信个厂就。 同埋我唔识㗎嘛。喂我只不过系一个揸车司机嚟㗎。你我有咩能力同你验车，又或者我点知道嗰个车实质入面嗰啲安即个组件个安装系完全合乎嗰个标准呢？ 即系个司机揸揸下就同第二架车对撞。 係啦。好啦，咁就怼咗。 安全气袋唔见咗，冇弹出嚟。 佢唔弹出嚟。好啦，佢气袋唔弹出嚟。好啦，而家调返转呢，我阿老细呢就告我啦。老细就话呢，喂係你啊，因为你呢就失当你揸嗰架车嘅时候呢就乱咁揸，搞到我咁样。嗱，无疑我作为司机，我喺个驾驶上面呢，喂我可能真係扭错胎，可能我 係 发梦，唔使讲啦，乜都唔使讲。OK， 总之你都系搣唔甩，你都要咩硬㗎啦。但系调返转，大佬啊，我唔知嗰架车真系点解个气袋点解唔弹出嚟？喂，究竟嗰个车个降水够唔够？究竟嗰个楼嗰个车个车架系咪能够承受到喺意外当中出现嘅时候，佢唔会即时扭曲？喂，依样各样嘢都会有可能。 即系我心里边有个好唔舒服嘅感觉系咩咧？ 即系 你唔 可以屈落去个船长。 嗰两个船长要承受系误杀嘅一个刑事检控嗰阵时候，究竟设计呢个船嘅人，去检查呢个船为安全作把关嗰啲人，同埋去执行个法例嗰啲人，包括嗰个嘅安全同埋救生衣嘅法例，嗰啲人，咁究竟佢哋系应该负咩责任？ 冇错啦，嗱，首先嗰只 佢哋就唔 做船嘅咩财理系咪 啊？财理 嗰间嘢嗱，你交翻嚟嗰个图纸同你实质嗰只船咧，就系矛盾嘅。我一个就话有嗰个 水密舱， 一个就系冇图就有，实质交翻嚟嘅嘢就冇。 审批嗰张图有，施工嗰阵时根本冇。 系啦， 佢验嘅验唔出。 你海事处，你话俾我听，你想去上个船度见到嗰只嘢唔喺度，喂大佬，你即时就话喂去咗边啊？ 求求其去验咯。 即系你嗰个图同你交翻嚟嘅实物系不一样嘅，我就一定会问你啦。你做搞乜鬼啊？我就一定唔会批到嗰张即系出船嗰张纸俾你啦。即系可以话我接收到你呢个船系合格去行出街啦。咁而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系、是、喂，你头先你所讲嗰啲座位嘅螺丝，喂，呢啲都系啲好基本嘅嘢嚟嘅啫。喂，今日呢啲船唔系行咗一日，你居然可以俾佢咁样走出嚟，亦都喂佢哋有正常嘅去验船噶，你都要去 check 噶。 同埋佢監管嘅制度係好混亂 的。你咪亂晒龍，點解你冇文件嘅呢？ 佢同埋最好笑咩呢？通過咗個法例係船上面係需要有呢個兒童救生衣，一定比例嘅兒童救生衣。 5%。 就冇執法。 咁佢一個船裏面有200個位嘅。 佢嘅原因。 佢得7件喎。 7件。咁亦都個原因就係咩呢？就係話因為如果佢話如果佢即係徹底執法呢，就好多船呢就冇辦法經營，因為好多係嗰啲嘅街道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小本經營嘅一啲嘅來回街道嘅船。咁我就有個疑問，去監管呢啲200人嘅船同監管一啲幾十人嘅船係同一套嘢嚟嘅，係同一個標準嘅，呢個都相當荒謬㗎喎，其實係。係咪？如果你諗都諗到㗎喎，其實係遇上意外嗰陣時呢啲大型嘅船嗰、那個後果係嚴重好多㗎喎。係咪？同一啲街道係唔同㗎喎。咁所以你諗下成个报告书里面批评得最严厉嘅就係海事处喺海上安全嘅监管同埋執行。无论喺制度根本上係长期存在一个结构性嘅漏洞喺度。就係成班人就係换忽职守马夫从事。 好啦，另外一样嘢我哋都应该讲一讲呢、這个处长呢、這个廖汉波 ,ok? 佢琴日呢面对传媒嘅时候呢亦都多次呢就被即係传媒呢嘅人去问啦，喂究竟你系咪应该要为呢件事负责而落台呀、啊、喂最得闲到你系咪应该而家面对镜头向呢个死难者或者家属道歉呢？喂佢居然呢就系话以内部调查正在进行中，就唔方便回应。讲完之后呢大家睇到个镜头嘅头耷耷就喺扮睇文件。第一 你行到出嚟就唔会喺嗰个时间里面睇文件嘅 ,ok? 而家你系一个记者招待会，你而家系一个传媒，你要向传媒解释究竟件事发生咩事。点解你仲要喺嗰个时间里面呢，喂，喺度扮嘢耷低头唔望镜头，喺度闪闪烁烁咁样唔回答问题。第二就系道歉，你觉得你仲系冇责任，仲要搵阿张炳良出嚟帮佢去到即系做挡箭牌。一尾就呢一直龟咁样缩埋一嚿。咁你有冇搞错先？如果你话俾我听今日呢个政府系问责制，究竟问啲乜嘢责呢？ 我真系唔知向边个问责。一，如果你话系问责官员嘅，就向张炳良问责。由张炳良代表政府，代表海事处公开向死难家属同埋香港人道歉。如果系因为担心之后嘅纪律调查而唔肯道歉嘅呢个海事处长嘅话呢，我觉得在进行纪律调查期间应该停佢职。 喂，嗱，你呢啲咪就睇到咯。 应该再揾佢去做呢个改督导委员会里面嘅成员。 你咪睇到啦，嗱，你真系好嘅，即系咩大嘅唔好教坏细啦。嗱，梁振英又系咁样 ，OK？ 你自己 僭建嗰阵时， 僭建 ，OK？ 佢又系话啦，喂，而家咧，因为咧进入咗呢个司法程序，所以咧我就唔回应任何嘢。好啦，而家呢件事好似搞到咧不了之 ，OK？ 阿唐唐就自己出嚟啦，系咪？即系。 冇件事㗎啦， 领晒嘢咁样就上去。 屋宇署都唔再解释啦。 係啦，就直情呢当好似冇事发生。 赤柱大宅僭建冇咗㗎啦。 大家都唔需要再理啦，佢一句就係话呢，哎，进入司法程序就唔解释。而呢个人，喂，而家你已经查咗出嚟㗎喇，查咗出嚟之后已经话嗰个调查嗰个报告严重谴责你㗎喇，呢、這个海事处。你居然唔单止唔道歉唔落台。一尾就係而家进入咗呢个调查啦，所以呢就我而家唔评论。咁都得。喂，我继续出粮，我继续翻工，我继续哈哈哈冇嘢。咁呢个系究竟乜嘢政府嚟嘅 咧？呢个咪就系等于董建华嗰阵时沙士嗰阵时之后嗰个逻辑咯，就系留喺度就更加困难啊嘛。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嘅讲法就系、 留喺度更加困难。好啦，嗱咁跟住 咧，好容易啊 嘛。跟住而家就话咧，揾一个咁样嘅副处长啊 ，Staff 3B 空降一个政务官， 空降一个 越级政务官。 我真系想问一样嘢，一个普通嘅政务官，即系基本上你哋叫通才啦，系咪嗰啲啦？佢根本喺一个专业嘅问题上面，因为你而家话你讲緊呢个海事处呢件事、你真係需要一啲专业嘅人去。 佢会邀请专家嚟。 我会喺佢会邀请嘅专家嚟、但係你始终你去搵一个唔系呢一方面专长嘅 AO 坐落去。其实嗰个人可以发挥啲咩作用呢？用一个好简单例子，头先系监制同我哋讲啊，我哋即系入嚟节目之前佢都讲，佢话而家呢又发生呢个空难啦 ,ok? 咁啊空难呢就俾一份报告我，就帮我听呢、這个穿梭机爆炸 ,ok? 咁你攞份嘢去睇下啦，你咁样。喂，大佬啊，我凭咩嘢知识有啲乜嘢能力去了解先得㗎？我都唔知边 part 打边 part，ok？ 你咪就我咪淨係知道我空难呢黑盒话入面呢事前呢机师两个有对话，但係呢喺呢个撞机之前呢五秒钟就失去联络，咁死咗几多人。嗰啲嘢全部我咪照本子咁读返出嚟囉。但我完全入面我冇辦法深入㗎嘛。 咪但我自己个感觉系咩呢？我觉得系有啲整色整水喺度。 係啦，即系你搞咩，即系喺度装模作样搞嚟搞去。 整色整水嘅原因呢系咩呢？大家只要细心啲去睇个报告书嘅结论嗰部分嗰一 part。根本个委员会提出咗几个观点大家要重视。第一，佢话而家唔系研究嘅时候，而家系行动嘅时候。嗱，呢个观点好重要嘅，因为海上安全是每一日每一秒钟都是威胁紧公众的生命的。就算你说不是烟花汇演，我停烟花汇演都好啦。小轮呢，街道呢，其他每一日在海上边用紧呢个海上交通工具的呢，不是只是看烟花的嘛。而你的监管制度是这么大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只要是这段时间任何一架船再出意外，再牵涉到人命，张炳良都要引咎落台。而家讲到明嘅，人哋嘅委员会系行动嘅时候，而佢亦都作出咗好多好具体嘅建议嘅，系点样做嘅，根本唔需要你再喺度慢慢开会研究，然后再一个月之后物色一个 staff grade B， 然后叫佢坐落去嗰个委员会嗰度。根本政府就已经唔信呢个海事处长，如果唔系，点解要揾一个越级政务官坐落去咧？由佢去执行呢、這个。改革啊！ 喂，咁既然系咁，点解 点解唔正言顺？ 冇错啦，既然你都唔信佢啦，咁点解呢个人你仲要摆佢喺度咧？而呢个人咧，佢仍然系一个处长。咁如果呢个处长又去同 乜 系啦？咁佢 role 系咩咧？佢个处长又同下边咧一个叫做吓副处长嘅人喺埋一齐做一样嘢。咁究竟佢点可以去执行佢嘅职务先？ 同时，当佢面对紧纪律调查嗰阵时， 他又怎样可以分心去执行这个改革呢？ 他自己都騰騰震，他都老實說他自己都要想盡方法去扭掉這件事。你想想叫他改革，你沒有事是不是？以前就是所謂大罪。自相矛盾說這些東西。這個是很老土封建王朝的大罪立功的立法。走開吧，現在這件事不是說什麼小問題，你隨時責任是很嚴重的，人命來的，現在說 現在不是說賠錢、政府是否應該求其其、鞠躬、道個歉呢？現在不是，你居然用一個這樣的態度，我不知道梁振英究竟是在做什麼。所以我就說，如果你那兩個船長是面對誤殺的指控的時候，為什麼這個海事處長今天還可以如此無恥坐在這裡，然後說不肯道歉、不承擔責任，然後繼續坐在這裡執行改革，你怎樣令到公眾相信呢？ 或者立法會相信你這個處長是有能力去做好改革呢？ 如果你有的，為什麼要放一個Staff Grade B下去做他副處長呢？ 為什麼要張炳良夾住他呢？ 很明顯這傢伙已經信不過了。如果你講回海事處，講回他一點點的歷史，他之前就是商務及經濟 卡片蘇下面管的，在上一屆政府，現在就調了給張炳良，就是運輸局，他負責。你明顯已經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個部門好像個球一樣踢來踢去，以前英國佬年代 一向以來，這件事根本剛才我們已經說是需要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去做， 而不是隨便去找兩個AO的。 因為你每次都是說出了事了，就去成立專案委員會， 又成立專案小組， 又聘請什麼專家。 你每次出了事你就做這些事， 為什麼永遠不可以在事前做好呢？ 為什麼這些事要在之後補獲，就可以整色整水做show？ 因為執行部門， 為什麼你要這樣踢來踢去呢？ 如果你沒有一個連續性，你沒有一班真的專業的人去專業負責這件事， 而只不過一尾就找一班人和稀泥踢來踢去， 那不行的， 你這樣一定會出事的。 可能今天就是船，明天就是航空， 後天就是火車了。還有海事處長今天很多人都視為在官場裏面一個叫做沒什麼前途的職位，但是在以往呢， 在港英時代海事處曾經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執行部門，因為它是香港航運中心，而海事處法例賦予海事處長的權力相當大。你記不記得保釣號出不到海是甚麼？因為海事處去執法，所以海事處長的法定權力很大，以往有外籍的專業人士去做海事處的工作，慢慢消失，接著就變成空降政務官的話， 根本上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整個報告書揭出來的就是馬馬虎虎整班人做的，亦都從來沒有認真去執行自己的職責， 亦都沒有人監管。 大家留心看下報告書最後尾，它有個法官有讚揚過兩個部門，一個消防，一個警察的潛水員，他說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潛入他的船裡面去救人，其實是相當危險的。每一次 在聆訊過程裏面去表揚他們的時候，他們的答案都一樣，這是我們的職責，即是潛水員在聆訊裏面答過官就是這樣答。這種就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紀律部隊的專業精神。你海事處見到那些潛水員的表現，你們自己過不過意得去？你睡不睡得著？最離譜就是居然在這件事出現之後<笑> 由頭到尾海事處都沒有出來說過一句道歉的事，你就應該開始要問自己，究竟這些政府部門是不是真的官僚得這麼重要呢？或者為了迴避紀律聆訊的責任，而不能夠起碼在傳媒前面能夠令到家屬得到一點安慰。大哥，你作為一個人，有這麼多人死了，而你的部門，你知道是責無旁貸，就算 無論什麼情況之下，以你個人名義你說我個人都很難受，我對於這件事我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去解釋，但是我都希望家屬可以死者意義。 他會有講難過， 昨天這件事是去年10月1日，哥哥你有沒有搞錯，你沒有等到明年10月1日？ 剛才你們說的報告，因為我其實內容我沒有看過，但我覺得你們剛才說的一件事是最對的地方是，現在你說要去檢討海事處整個部門上，我就覺得他們現在所安排的兩個做法，我就很滿意的。第一件事就是內部去查內部，他們其實現在都，你學了，剛才卡文說的，責任他們本身已經有問題的，我怎樣再可以，如果我是家屬死者家屬的，我怎樣可以再相信你內部的人去查內部現在的情況呢？ 另外還有說，你找一個通才，他根本對這件事沒有一個專業的認知，你放他下去其實他只不過完全就是照本子辦事，我就拿個checklist出來，這些有沒有，那些有沒有，你用這個手法，他又是新落去的，完全對這件事沒有認識，要跟這個處長一起說去改善，我不知道可以怎樣改善。是啊，因為其實我們見過港台就是在那裡找一個AO下去，你現在做了什麼出來，根本整個港台現在都是很有問題的。另外我想說，他驗船上那些東西，其實我當時 見到的最不明白的地方，因為當時我任職的公司或者另外一間公司都好，是曾經請過一些海事處的退休的處長或者副處長進去任職船公司。這個一般來說一定會這樣做，但問題是你進去就做工程部門的職員，我有個質疑都會覺得就是 你入了來，其實你會不會教曉了工程部的人員，走法律罵，做了一個最基本入門的要求，認籌了你就行了。是的，驗船官來到，你連最基本的東西你給到我做了，那我沒辦法不簽章紙給你落水開工賺食。因為報告書都講到，因為他現在的監管制度很多都是口頭的。 所以他就說，其實那個報告都提到，其實都挺嚴厲的，這樣的話那些驗船官是會不會有貪污的情況呢？其實我自己見到就是做一件事很流行的做法，就是什麼驗船之後拍膊頭一起吃飯。還有一件事，其實現在我不知道他海事處的要求這麼多年有沒有變化過，但船的種類其實由 這十幾，我都做了十幾年在那些船公司，其實船的種其實都會有變化，以及那個基建都會有不同了。其實海事處裏面驗船官甚至那些條例的要求其實有沒有去變化去改善，於是並進，我不知道，但我只會覺得海事處在這些事上是有很馬虎的現象，我是純粹就這樣由他進來做驗船，驗船之後簽章紙給別人，甚至來到現在你家屬有意外都好，你說齋連道具協都沒有，更甚至如果你剛才說如果告海事處，我不知道海事處會不會很輕易地去 負上這個責任，不論刑事也好、民事也好，會不會很輕鬆，會不會留難家屬呢？我就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如果他是留難那些家屬，或者不願意承擔政治責任，不願意承擔這件事的責任，那政府就很嚴重了。是啊，但學你們說齋，報告現在都寫了出來，他是有很大的責任問題的嘛。 但我們見過，政府每逢有意外之後，他們打上官司上，他們會是一個很不願意承擔責任的 感觉俾我哋市民睇到啊嘛。 即系你意思系话，喂，你系啊，而家佢哋个调查报告出咗啊，但系到时佢会唔会又喺度扭绿人？到时咧，又或者揾一班建制派出嚟咧？诶、哎，其实咧，我哋觉得咧，今次咧就纯属意外，嘟嘟嘟咁咧，就我哋即系政府咧、嗯，都觉得好难受，即系大家咧都 遗憾咯， 系啦，就咁啦，算数啦，咁就不了了之成件事。 系啦，我就系其实好惊呢样嘢，因为佢哋可以在佢哋最，我谂佢哋而家最怕就系，如果佢孭埋个责任。咁究竟你點樣？我唔係講緊錢銀個問題，係嘅呢個責任問題。你同兩間船公司點樣釐清個責任問題啊嘛？ 嗯， 同埋個問題就係話，你會唔會嘗試將所有責任問題推咗落去兩間小輪公司上面呢？ 又或者係兩個船長孭曬就算數啦？ 係啦，因為你只不過係話自己我最怕佢講一句就係、是。嗰隻船如果冇相撞嘅，隻船咪安全咯。我哋海事處可能最多係有簽佢航行上面嘅基本問題，但如果冇意外嘅話，可能隻船唔係有問題嘅。 嗯，又或者即係又或者到時咧，咪咁啊算咯，咪拖埋呢個什麼波出嚟嚇制埋期，咁然之後就叫嗰兩間船公司就告埋呢兩個船長。總之你依班人咧，頭先何俊咁講，你就承擔責任，你幾家人就去分擔咗呢個餅佢嚇，就關我事啦。 裏邊鬥餐死咯。 我自己覺得如果政府呢真是有人性呢，以人为本的话呢，不应该再令到遇难者的家属呢再受到折磨，在索偿的问题里 面。是啊，其实我就是最怕就是他这样样，因为他会逃避责任，因为现在这个政府最厉害就是逃避责任嘛。 嗯， 因为你如果是几年之后才最终才打完单官司的话，你想想那个折磨是几长的时间。 是啊， 是不断不断的家人去面对这件事件，去不断要去讲这个这样的灾难。 OK， 好啦，咁就多谢林先生嘅电话。 多谢晒林生。 如果你头先讲翻，你话政府系咪仲有良心，系咪再仲有呢个检讨嘅能力咧？我可以话俾你听，我真系觉得冇。因为点解？你单凭睇呢个许晓辉，佢仲要够胆喺个 Facebook 度呼吁大家有兴趣就捐款去做呢个烟花嘅时候咧，你就已经睇到呢一班人咧嗰种良心、嗰种良知咧，根本已经系完全荡然无存。 所以阿梁振英咪宣布。唔搞一年咯， 喂， 顶住档先咯， 而家咪出嚟顶住档蚀住咯， 搞一年。 但系点解之前你仲够胆喺嗰度呼吁叫人大家俾钱啫？ 喂，佢咁唔国庆烟花唔搞咩？呢个政治问题嚟噶嘛？ 休息翻嚟再倾， 压咗佢啦，同埋要判监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旺角清晨有副食液体从高处滴下，浅伤两名女子。清晨五点半，两名女子行经奶道神街，怀疑被副食液体浅中手脚受伤，送去广华医院治理。旺角警区刑事总督察潘云展讲述案情。 在今朝早是凌晨五点钟左右呢，有两名的女途人途经我们奶路神街 2M 这个位置的时候，即是说马路对开的时候呢，他们是突然间听到头顶，即是说对上应该是任缝的位置呢，有一声声响，随即呢就有一些不明的液体呢是洒了出来。咁撒出嚟之後呢，就有一位女途人呢就令至佢嘅左手同埋右手嘅上臂呢有啲灼傷嘅感覺，同時間個大髀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咁而另外一位女途人呢就有一啲液體呢撒咗隻手指度一點咁樣。咁兩位途人呢隨後呢都去咗呢個廣華醫院嗰度呢就清洗個傷口咁樣嘅啫。咁就呢個事件呢就警方依然呢喺度調查緊嘅。咁但以當時呢嗰、那個情況呢就係佢路經嘅時候呢，現場嘅店鋪係未開門嘅，途人亦都係好疏落。咁你會睇到呢，佢聽到有同一聲嗰度呢，其實係一個任逢嘅位置。咁會否係上面有啲嘢係跌咗落嚟，或者係啲渠個渠呀，你會睇到現場有啲渠呢係爆裂啦，滲咗一啲液體出嚟呢，呢一個呢我哋依然係調查緊。 咁就嗰個調查嗰度咧，我亦都咧喺嗰個現場嗰個大廈咧，係逐家逐户咧係敲門問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咁依度依然係繼續跟進緊嘅。咁亦都會咧就喺嗰個淫童上邊裏邊有一啲嘢，我哋都會揾鑑定科嘅同事咧嚟睇一睇，作出一啲嘅相關嘅發現。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在本台节目说，当局会详细跟进南丫岛撞船事故调查委员会报告，挂报告揭示多个环节出了问题，他感到可惜。对于政府决定成立海事处制度改革督导委员会，张炳良说明白社会担心可能会自己人查自己人，但现阶段是由部门先进行调查，运输及房屋局会监督调查，公务员事务局亦会跟进处理。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一股清劲偏东气流会在下午抵达珠江口一带，同时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咦，黄生，听讲你的小朋友就来考小学了，有没有参加什么课外活动感啊？ 吓，冇喎，关事嘅咩？ 梗系关事咯。学习两文三语、绘画、音乐、朗诵、运动呢啲课外活动，有助提升小朋友嘅修养、自信、表达能力同埋耐力，亦都系面试嘅成功关键。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梁继章、李丽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小学面试准备，打开小学面试秘笈，等家长陪同小朋友踏上成功面试嘅青云路。留意星期四中午12点，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威势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 嗱，一个结论，呢个汤显明咧咁鬼得闲嘅。你而家做紧呢个胃食廉政 show 啊？ 咁啊系，一食亲嘅其实好容易就系、是，咩叫酒肉朋友啫？ 我同你咯，又唔问下我哋去边度买嘢食、啊， 仲要使横手搵人去买、啊，系咪？佢使唔使排队？佢一定唔使排队啦，咁啊唔够廉政啦。 我去阿肥妈嗰度买嘢，我都排队啊！而家系一条 U 型。 但系嗰次我去帮你，我去帮你买，用你个名，佢就唔使我排队、啊。 咁衰啊！你做得 胃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4点半。D100 大声台， 有人贴了一个留言，姓黄的这位听众，我想捐5个600元年费共3000元的会籍给中小学生。 学生， 即是我自己游泳救会员，我想捐多3000元出来吸引多些小朋友，就是搭地铁见到小学生不停地拿着手机嘟嘟嘟， 很浪费时间， 不如他有手机不如听 D100 增加他的知识好过。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庄女士你好， 即是我们其实很支持的，我告诉你，我一年的人工我只是12万的，到而家为止咧，我系用咗60000元支持， 我所以系好感动。 真系我做得到，我就会做嘅。 D100 属于你，D100 属于我 ，D100 属于大家嘅。 而家你每日只系需要付出港币1.64，就可以成为 D100 会员，实践真正属于大家嘅公共广播理念，还声于民。 作为粒种子，希望吸引多啲其他人支持，起码我自己做咗先啦。 快啲入会啦！ 大家快啲入会， 快啲入会啦！我哋等你。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就呢个项目要求发言。 对唔住啊，梁凤仪，我之前已经讲咗啦。由于你多次唔接受我嘅劝告咧，我不能够再容许你喺呢一项嘅辩论发言。 我老豆死咗好耐啦，家长制。 有没有其他议员？ 最重要原因呢就是黄金周呢，就以前大家諗住黄金周黄金周，其实现在五一不是黄金周来的了，即三日假期而已。第二呢就我諗禽流感有些影响的。 我企出来支持占领中环，因为我觉得占领中环会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永轩、刘西良。 早晨，早晨，大家是又是风波里的茶杯的时间，在我身边有刘西良。 不是这个龙凤大茶楼，记住今天不是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三，劳动节。我们两个就命苦，所以就要一早劳动。咁原本劳动开嗰劳动开嗰位林伯就仲大镬，搬屋，所以咧就更加劳动得紧要。咁咧剩翻咧唔使劳动嗰个就大班啦，就喺张床嗰度瞓喺度瞓紧觉可能。 喂，嗱，而家咧就电话旁边咧有位刘先生，咁佢咧就系、是、曾经做过验船嘅工作。早晨，刘生你好。 系刘生， 早晨两位主持，早晨康永轩，早晨刘世良先生。 点啊？你觉得呢个海事报告、海难调查报告，你点睇呢？ 究竟我哋呢个政府系咪一个尽责政府呢？阿刘生，佢而家发生咗咁严重或者叫举世都震惊嘅事，其实香港咧旧嗰一年咧，除咗呢只船咧，俄罗斯嗰只船咧，亦都有好多水手又系困咗只船。其实香港而家海事处咧，其实喺回归之后或者回归之前做过啲咩咧？嗱，我讲啦，廿几年前喺火热嘅太阳，我都上过船牌。用个超声波压仪器个船体壳嘅厚薄，而批唔批准只船可唔可以落水？啲咁基本嘅，就算船里边嘅 construction 啊、设结构啊，甚至乎你只船嘅 owner 船主揸嘅 captain， 根本每个人都唔去为生命负责。跌咗落水嘅人呢次翻唔翻上嚟啦？直情系牺牲咗。我哋有冇尊重生命呢？其实啊，张炳良局长头先仲有啲人喺其他电台讲。呢啲意外系要发生就等佢发生咗，咁呢个系咩世界？我哋香港人越嚟越可耻就一样嘢咧， 好无耻咯！如果呢种讲法，我觉得 嗰位系揸的士嘅先生，唔知佢支持边个叫做建制派都好啦，或者佢觉得撞车系经常性嘅，唔系香港人有冇呢啲良心揸车，我唔敢讲。但系你而家将呢样嘢比喻一样嘢，你话嗰啲人情何以堪啊？我亦都喺嘉里大厦个火灾里边个环境出过嚟，我觉得每一个灾难咧。其实个结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执政或者唔可以话讲咁大呢，或者当权人或者当时嗰个批准嗰个结构啊，甚至乎行使嗰个行政法例嗰啲人呢，而家就要孭呢个责任㗎啦。如果张炳良局长讲啊算啦，或者系好短长嘅时间有啲嘢系执唔返嘅。咁我哋香港呢个城市呢发展落嚟都系冇用㗎啦。早早回归咗直情系变成大陆一样咪仲好囉。唔使搞咁多嘢。 唯一种。 其一样嘢。是 经常的托词是什么呢？发生了意外之后就说哎，大家向前看这样。 刘世良先生，死了的人怎样向前看呢？就算他的家属的心理创伤啊几大，我不是说批评再批评和王啊这位大有钱佬啊，他那个不是星星眼泪被那些钱在基金拎出来是救不到人的回来的。只不过我们有些人呢成日讲一样嘢，可不可以平复，可不可以将件事呢当学习，是不是学习啊？现在大佬。呢啲系死人啦！头先有个人讲，其实香港啲事情咧发生咗咧系正常嘅，但系有啲嘢咧，我哋系咪容许佢发生咗？因为好多嘢就系香港一个炸弹嚟嘅，因为呢个炸弹咧表面上唔出现，一出现我哋香港人又好似好震惊，但系内里嘅最大原因就系我哋香港人冇话事权啦。到而家点解样样嘢拖咁紧要啊？我唔系有提中货柜码头嗰、那个。对手和王，甚至乎呢只船香港战灯，如果佢系一个尽责任雇主，琴日仲派个 master 出嚟讲嘢话，哎呀，我哋唔再搞呢啲咁嘅 program 呢啲嘢。大佬，你发生小事之后嗰一日，即系旧年嘅10月2号，只系走出嚟叫你啲员工更加努力工作，系咩说话？一个有良心嘅叫做机构或者一个叫有良心嘅公司，对于呢啲咁嘅惨事，应该追究到底，唔系苦主嚟噶。我哋香港真系太多人自认苦主啦，喺而家。真正嘅苦主到而家有冇出过声啊？有冇人去关慰佢哋啊？我哋咧啲政府官员好叻嘅，我唔系话即系成日都苛责一样嘢。你受得呢啲钱，做得呢个位，你自己起码嚟讲要使下你嘅力啦。可以大陆话斋，唔该你啊，要过硬啊！我哋香港人而家越嚟越近大陆啦，但系系啲衰嘅嘢近大陆，唔系好事好过大陆。 香港而家呢个表面风光，成日家事香港嘛，我都系中产嚟噶，我都觉得香港好靓，门面好靓，我心里 但系啲螺丝就松晒咯。其实你睇到今次嗰个报告咁大力谴责呢个海事处咧，亦都系咧睇到咧呢个部门啊里边啊，根本就啲螺丝已经松晒。根本对嗰个海上安全嗰个监管个制度本身系存在一个长期同埋结构性嘅漏洞喺度，所以我就话仲要等空降一个政务官落去召开会议，然后去调查，请专家嚟俾意见点样改革。大佬，你而家系置人命于不顾，每一日喺海上边嗰啲航行紧嘅船只嘅安全，所以个委员会一讲咗就系话。个报告里面已经讲得好清楚，而家行动嘅时间唔系再等你哋啲官僚喺度 call 齐人，然后等开会喺度。如果系咁，我都话，如果只要喺一段时间里面有任何一单海上意外发生，张炳良就要引咎辞职。 喂，同埋仲有，即系我觉得咧，都唔系净系张炳良你辞唔辞职，即系对香港人嚟讲，老实讲，大家唔关心啊。你辞多十个局长啲咁嘅职，关我咩事啫？你咪走咯。喂，你呢班人根本由头到尾根本都未够班上去，上到去之后，而家立住嗰个位，而家出咗事啦，就喺度整色整水。但系调翻转，嗰两个船长咧就已经系被控谋杀，咁 误杀 ，OK。咁但系调翻转，你而家呢个嗰个海事处成班验船人员咧，就大家咧，喂。龟缩匿埋都唔知做乜，咁呢样嘢都唔好话系咪即系大陆，我哋系咪回归咗？你就算作为一个香港人，你今日你打紧呢份工， 基本專業精神 你做乜嘢咧喺度？即系你有冇过分啲咧？即系一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唔，你都唔需要闹。喂，共产党固然系衰噶啦，唔需要再讲啦。OK， 但系调翻转，你自己有冇打好你自己份工先？你自己有冇谂过？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自己有冇谂下？喂，可大可小，唔系好似你认为？喂，我偷下懒啫，冇所谓啦。 出事好大镬噶，你要谂下。 唔系咁简单。 因为个安全嘅责任喺你膊头嗰度噶嘛。 嗯。 系咪出事好大镬噶嘛？你谂下，点解个报告会赞扬潜水员呢？就谂下佢哋落去救人嗰阵时， 喂，我攞条命 去 搏 噶， 大佬， 消防嘅潜水 员。如果我喺个船里边 get stuck 啦，我就玩完噶啦。你谂下，就调翻转，喂，点解人哋要落去救啊？就系、是、因为你呢班人失责啊嘛，你呢班人失职啊嘛。但系到而家，喂，大家只字不提，都喂觉得诶咁啊，进入司法程序，唔好再讲啦。喂，而家你见到系一个咁嘅态度啊。OK， 所以就先我哋喺呢个新闻之前，我哋仲喺度讲紧就系、是、呢个政府佢不知所谓嘅地方，仲要去到边一度咧？喂，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啊，梁振英都唔够胆行出嚟讲话，我哋即刻停放烟花，唔够胆讲，直至到而家呢个报告出咗啦，佢就死出嚟啦，佢就走出嚟话，诶、欸，我哋咧今年就唔放， 暂停啊， 我真系想真系会爆粗啦，呢啲咁嘅人咧， 梗系啦，个报告书插到个政府咁犀利，佢唔敢唔停啦，根本就如果佢试下唔停啊嗱。系咪就系佢睇定啲先至去决定啊嘛？ 系阿刘世良啊，阿卡文啊，仲有一样嘢，而家我哋香港咧，每涉及发生呢啲重大事件咧，就拉出一个叫原罪啊。好多时点解我啱话原罪咧？其实任何人过去嘅经历系冇错嘅，你嘅生活环境啊，甚至乎你自己嘅工作嗰个问题啊。但系而家我哋最重要一样嘢，呢、這个政府。面对一样嘢，你系咪彻彻底底去改？你而家发生嘅事，由08雷曼到而家死人咁嘅事，你而家就走咗去一个位置，就系上边或者大陆都觉得我哋香港啲人嘅命值唔值钱啊？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系我哋香港人到而家唔可以为自己条命讲嘢。点解有啲人咧可以置身之事？我唔系话得罪港举，系有啲人有外地嘅居留权或者可以一走了之。但系我哋香港人唔走得，或者有阵时发生咗事之后，点解而家成日？喺度批评呢就係、是、一样嘢，我哋睇见呢件事係确确实实血淋淋㗎嘛，但係唔得同理心，就係、是、政府人员呢佢只会话係我哋已经派出英勇嘅潜水员肩负咗重大嘅责任，为咗呢个社会去做咗咁嘅，但我哋唔希望呢啲嘢係会再发生，甚至唔想呀， 当然啦，多一单都嫌多。 但系点解我哋嘅政府呢、這个特区政府系梁振英 689， 佢就系一个傀儡啊嘛？点解佢会今时今日仲系讲？因为佢都系 surveyor， 不过佢唔系 marine surveyor， 佢系 land surveyor。香港到而家嘅深层次问题，或者叫我都成日讲一句啦。如果佢一日唔系真真正正为香港人服务嘅，只不过系为大陆服务嘅，我哋香港人根本冇希望前途。香港人咧创造咗咁多嘢，其实到今日应该反省下，点解自己唔为自己出声啊 ？OK，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明白啦， 多谢你， 刘 生。 其实我想问一问他是不是机关楼来的 好像是是吧 anyway 啦即是我们要讲返这件事啦就是 即係我一而再再而三都覺得咧，最荒謬嘅地方咧，依個政府點解可以後知後覺到咁樣？發生咗件事咁大件事，喂！你當日十月一號咧，梁振英就立即咧，你記唔記得？躝去個醫院度同阿李剛，你記唔記得？ 抽水啊！ 係啦，叫阿爺叫老豆去出去咧，幫我講兩句，係咪喺個醫院度？你記得呢件事啊？係咪？ 關懷香港人啦、 啊。係啦，喂，躝有嘢咁樣走出嚟咧，喺度一個哭喪咁嘅衰樣， 跟住俾人鬧爆。 係啦 ，OK。喂，话口未完，你如果要喝停呢个烟花，你即时就讲啦。你话今日香港发生嘅咁严重嘅灾难，我而家宣布下一年嘅烟花就取消，即系为咗即系呢一件事咧，我哋真系要有一个好深切嘅教训。 边度咁啊？就算啦，个海事调查报告啊，我估啊，真系去到 table 到佢台面去睇完之后，先至话哇，今次咁大镬啊！原来你谂下，新领导人上场， 嗯， 新一届政府组成， 习近平系 第一次国庆， 嗯， 系嘛？你敢停咩？ 嗯， 系嘛？如果你唔系见到个报告书里边对政府作出一个咁严厉嘅批评嘅话，我相信佢侧侧膊谂住就照放。 因为点解咧？佢要擦鞋， 因为佢晓辉都唔会咁样讲。 冇错啦，因为要擦鞋，即系话证明咧，佢入边政府内部咧根本就唔视呢件事为一件咩事，所以咧仲揾呢个咁样嘅戆居女人出嚟咧，走去咧喺度呼吁大家， 佢放测试气球。 喂！大佬啊，放测试气球，你都用下个脑啊！喂，你睇下其他地方，任何发生啲咁严重嘅灾难咧，政府系会立即就宣布，喂，如果喺当日系有啲乜嘢嘅庆祝活动咧，即刻会 call 停嘅，系即时会宣布，而唔会系十月发生呢件事。而家几月啦？ 五月， 今日5月1号， 5月1号系啊， 琴日先至宣布。即系话大半年之后，佢先至敢行出嚟，原因只得一样嘢，佢就仲要去舐阿爺，因为阿爺啱啱新上场，哇！第一次国庆，你班友仔居然系咪啊？唔喺度抱晒欢腾，我而家我新即系新任上场，你而家呢班嘢系咪即系唔俾面啦？系咪啊？ 唔系我扮红事，你扮白事啊？ 冇错啦，我而家同我唱反调， 对着干啦， 系咪即系想死你班嘢？你咁啦， 佢一定就一路睇紧个报告书。 佢一直就喺 评估嘅形势， 所以你咪睇到点解佢一直以嚟都唔表态、唔 call 停，就系咁啦。原因就系因为仍然嗰副咁嘅炉相就出现啦。OK， 睇下主子先吓、啊，主子都冇乜反应，都冇乜表示，咁我哋就梗系照去啦。跟住就叫呢个咁嘅女人就喺度放风，喂，睇下边个咧有兴趣系咪啊？外国嗰啲咧就出嚟帮手支持赞呢个烟花嘅汇演系去赞助啦。你话呢班人究竟仲有冇良知，有冇血性呢？你自己谂下，嗰39条人命，呢39个家庭，嗰班人面对十月一号，佢哋再面临一次，佢哋心态。 跟住你喺度庆祝喎、 啊，大佬你喺度蹦蹦 蹦， 哇！大佬喺度歌舞升平，你嗰班咩人嚟？ 你点会揾到赞助添啊？呢、這个都系 喂，咁又唔会吧？阿李啊，我又唔同意你讲，喂， 外统力赞助， 喂，随时随地咪揾嗰班咪大陆佬出嚟，喂，大陆佬 揾几个社团得啦， 喂，一个勇字挂喺心口，点解？因为最紧要佢睇你香港人份上咩，根本唔需要你都你喂你死多三百九啊，死多3900冇相干，系咪？ 杀领导人 冇错啦，最重要就可以舐到嘢，系咪？最重要就跑得快出嚟咧，做到 show， 其实就系咁。 嗱，佢而家问题咁啦， 依家好怒气啦。 佢停咗一年之后咧，我就睇下佢再出年咧。佢恢復嗰陣時，佢點解話 啦？係啊，等佢仲喺度做先啦，可能攞台啦，已經死人樣。 你咁樂觀啊？ 我唔樂觀，但係咧最得人道咧，我淨係會不停詛咒佢。OK， 唔該，快啲落嚟啊！唔好再嚟煩我哋啊！真係好討厭啊！ 我冇咁樂觀啊，我就真係。不過佢停咗一年之後咧，佢再搞咧，嗱仲大鑊啊！話俾你聽。嗰、那个民情嘅反弹， 我唔怕嘅，话俾你听，佢哋嗰块面皮咧，三丈厚， 人不要面就天下无敌啦。 如果系要面啊，喂，自己又够僭建啦，自己又够唔需要出嚟交代啦。喂，你话帮我听，官府犯法与庶民同罪，但你而家自己做埋啲咁嘅嘢，咁又点咧？又点解释咧？完全唔需要交代。咁你话俾我听，究竟呢个系乜嘢嘅政府呢？ 咪上有好者，下有甚言咯。所以呢个海事处长个马虎嘅原因咧？其实都系同成个政府嘅施政质素倒退有关。 所以其实咧，我系有啲唔同意头先阿刘生讲啊，因为而家回归咗，嘟嘟嘟。喂，而家呢个唔系回唔回归嘅问题啊，而家你就算呢一个咁样嘅海事处主长啊，佢呢个什么波啊，佢呢个香港人嚟噶，你自己有冇 港人治港嘅问题？ 你有冇自己做好啊？你咪鬼闹大陆佬啦，你唔好讲话回乜鬼嘅归啦，你系喂2007年到而家，你话帮我听你系搞乜嘢？呢条友仔你系咪真系白斗人工，日日翻工咧？系咪真系喺入边啊煲中药？是不是在里面喝茅台的呢？这班这样的政府官。 我想他可能未必喝茅台的，可能就在这里游船河多一点，可能是。 唉，真是不知所谓。 电话旁边有张小姐。 是张小姐，早晨。 张小姐早晨，你好。早晨，两位主持好。 我想讲一讲咧，就关于头先听到你讲海南嗰个报告咧，我听到咧真系觉得好愤怒。如果我哋一般人揸车咧，都有告不小心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或者受伤，甚至乎都要坐监啊，系咪？ 嗯。 咁点解佢哋官员嗰啲螺丝原来可以系咁嘅？嗰、那个头同个船完全系两回事。咁而家出咗事啦，点解好似一啲责任都冇嘅？ 拱晒落个船长嗰度咯，而家系。 唔系船长唔系去验船噶嘛？我哋唔系， 当然啦，系啊， 白痴嘅，即系你可以船长系有责任噶，佢唔会冇责任。即系听你头先讲，大家有一个协定，就系、是、当遇到意外，大家都要向另外一方咁样驶出去咧、嗯，就希望嗰、那个撞击唔会咁犀利啦，或者系希望避免啦， 减轻啲啊。 吓、嗯，船长系有佢嘅责任，但系船长嘅责任还船长嘅责任。官员唔会冇责任，即系嗱呢件事，我哋睇翻好多政府官员，例如我好即系大家而家都受紧苦，你讲紧个地产霸权。 嗯， 当年阿孙明阳唔系搞呢个领会出嚟，唔系有呢个将政府啲资产咁样样去做法嘅话咧，我哋今日唔使挨鬼做，因为冇得平衡啊嘛。佢、 嗯、 永远就俾嗰啲财团去垄断晒嗰啲商铺啊嘛，嗰啲商场、停车场都系。咁但系我哋而家成日讲紧。就是为什么官员失当，好像我们一个普通市民揸车失当都要负上这么重的责任。为什么他们的失当可以是毫无一个不要说问责，一些协议都没有的。 嗯、 你们的就是这样的，发生了你死你战啦，这个是很遥不得。 嗯、 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是衍生了这么多问题出来，他们都不去改呢？是吗？就算你说以前的不追究都好，你今天就要停止它了。你那些地产，那些人家住那些已经是平屋那些，即是一般市民低层低下阶层住的那些地方，都被你这样加发的商铺，即是我刚才讲的食都没啖好食的。翠华，那很多年前我帮衬，现在真的知道是什么事。 帮衬不起了真的。 喂大佬啊，你政府你咁多地咁多城，你就向佢隔离起多个商场，你就要平衡返佢个市场。你可以做㗎，点解唔做？ 佢连对冲个工具都卖咗俾人㗎嘛，已经上咗市㗎嘛，就係、是、领汇囉。 唔係呀，我领汇你唔好拎钱去收购啦，佢吊高嚟买㗎。 一定会添啦。 你无谓晒呢啲钱啦，喂我政府有个系地，我就向你隔离搞多个停车场，就向你隔离搞个商场。市民唔会唔支持你。 佢唔搞又自可啊！头先我哋开始一讲观塘嗰个问题，就系、是、佢宣布话搞啫，嗰啲发展商落晒钉，跟住就已经炒上去，嗰啲商铺已经炒上去啦，已经。 吓，唔系俾发展商搞。 我知道，到时我梗系明白啦，张、啊、小姐。到时系啊，佢表面上嗰个出嚟，后期台前嘅时候，喂，非常之， 啊、起动九龙东 系 就咁。 喂，佢系搞到唔知几好，明目咁样去讲话啊，一定啊，同大家点样合作。到时咧，佢又邀请大家去加入。OK， 邀请大家财团去一起合作。喂，你邀请呢班人一起入嚟，咪又系咁啦，咪一班吸血鬼，即系将个饼抢嚟食晒咯。 我意思系咧，话唔俾翻房署搞，唔俾任何财团去加入政府嘅地，政府做翻，俾一般市民去申请翻。所有嗰啲咩大财团，对唔住你哋，即系好似你住公屋啫嘛，你有钱我对唔住，我唔租俾你。嗰啲商铺都系。 在外国就做得到的，外国 很多区。譬如说你在，即如果你说外国在温哥华一个叫 Grenfell Island 的地方呢，那个管理公司就是这样了，它就是严禁呢，第一它不会给任何的大公司或者是连锁入来，所以在它是一个岛这样的， OK? 它入面整个那个地方呢，整个那个 shopping 的 area 呢，全部都是小商户，就不给，甚至你麦当劳 Burger King 要入来呢都不可以。 同埋它要你有工艺的成分。 没错，即是它人家有一些指标，是这么多年来都要去執行的。但是就算你说给这班官员好啦，你说就算政府这班人自己去搞，是不是给房署去搞，到头来又是什么？你自己看到这班人又是一锅粥，因为根本就是用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喂做错事出错了，不用负责任的，是不是？我继续踎在个位置那里，继续斗人工。你看到现在这个海事处处长大佬，你还好意思给他出粮？喂大佬，如果给我应该即刻啊弹开啦，即刻停职啦，系咪？停职停薪做调查啦，你搞乜嘢啊？你咁样 系啊，直情咧，嗱，好似好简单啫嘛。咁阿孙明阳落咗台，佢搞啲咁嘅嘢出嚟，喂，佢又照个月继续斗。 冇嘢，公帑继续攞，继续攞呢个长俸。 是啦，他份 一大嚿的退休金就拿了。我不是说即是一定要去点什么，那你我们现在看到是有个问题的。官员做事有个责任，我们将来如果官员做了这些这样的事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搞到个社会这么乱的话，他们一定要负上一定的责任，没可能说没事拜拜那就算数。 咁如果事实上就系冇事拜拜咁， 咁所以你个个都系咁咯。 系啊， 你官员犯错都有，你有做人都有啲尊严。 你谂下，连我哋个特首犯错啊，系咪啊？连我哋个特首啊，真系佢都够胆咁样，喂，若无其事，口硬无耻，即嗰副嘴脸继续系咁样面对大家，都觉得冇嘢啦。咁佢下边嗰啲人都要觉得出去女都系咁啦。你话我大哥莫说儿歌，你闹我做咩啫？ 唔系冇办法，你个制度本身咧冇民主啊嘛。嗱，好简单嘅，如果你一个民选嘅政府咧，就算啊张炳良唔肯做啊，梁振英都会叫个海事处长停职嘅。如果佢系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话，因为佢要向民意交代啊嘛。正正就因为个政府本身系唔需要向民意交代，所以无论你揾几多专家嚟作工，做几多嘅调查都好啦，最终点样去进行个政治问责咧，根本上系冇规冇矩，亦都冇制度可言。 唔系，你都要做下啲嘢嘅，好简单。嗱，假设一个爸爸佢系一个吸毒犯嘅，佢都唔想佢啲仔女吸毒噶嘛。喂，特首你点做都好，你睇到而家你下面呢一班人一团糟啊，喂！你哋做好啲啦，我哋成日俾人话啦，唔系净系香港人话，全世界睇到你，其实你都失礼啊！你行出去见人都 嗱，好简单啫，张小姐，你谂下，唔好话去到一个政府吓咁即系咁大型嘅机器嗰度，就算一个首先少少嘅中小企啊 ，OK， 你谂下，你负责做翻嚟开门嗰个同事啊，喂，佢因为迟到系咪啊？迟咗两个钟先翻嚟嘅，喂，你都会去同佢讲喂，你唔系啊嘛？喂，两个钟头啲同事企喺门口等你啊，你咁样，咁你个同事你都会觉得唔好意思啊，你都会话、 啊、 喂，我承诺系咪？我唔会再乜乜乜乜乜啦，系咪？我唔炒你都 OK 嗱，你都要作出嚟咧，同大家同事就对唔住我咧，就迟到咗，系因为我嘅缘故令大家咁样。喂，你都要有一个，就算我系一个小职员啊，我都要有一个即系道歉之心，觉得咧我唔啱，我令到大家引起咁多不便。喂，大佬，你而家呢啲咪海事处长，连一个道歉佢都唔去讲，仲要喺度缩埋呢啲。你话俾我听，今日呢个政府，我唔知可以点样 run 落去。 大家记唔记得董建华年代搞咗一单叫做维港巨星会嘅事件？ 到头来咪倒咗俾个米老鼠咯， 买唔到因为呢个计规划得唔好，所以咧就即系到时咧就冇人去睇啊，系啊，冇人嚟。喂，最终啊都有纪律调查，系啊，卢维斯。被罚咗一个月人工嘅系，喂咁细单嘢都好啦，政府内部当时啊都即刻进行呢、這个即系追究责任啊！呢单咁大单嘢死咗咁多人，系居然完全冇件事咁样，就话诶、哎、我哋有个督导委员会谂下点样改革啦，咁就算数。喂，呢个我相信大部分嘅公众系不能接受，我觉得真系。 你改革一定要嘅，但你都要负一都要负责任，对人哋嘅家属都要负责任噶嘛，对于死难者都要有个交代。 好啦，张小姐，多谢你嘅电话。 好，多谢张小姐。因为你好简单就，你而家实际上我都话啦，每一日喺海上边行紧嗰啲船，佢哋嘅安全究竟系边一个人去监管？系海事处啊嘛。 翻嚟再倾。 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星期日的晚上六点钟在 D100 这里再同你见面的三小时节目《黄金的旋律》，他们的名字叫做 The Carpenters。他就是英国的这位国宝 Elton John。Celine Dion 的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第一百大同台，星期一晚六点至九点， 黄金的旋律， 伍嘉烈。 冲人生路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多谢你请我上来做节目啊！ 这个星期日前志健会同久违的陈海琪讲下占领中环同埋 D100 的以和为归陈海琪的回归 Return of the Jedi I'll be back 好歌听出耳由话题激发心灵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对冲人生路见 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 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大家要注意均衡飲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减轻压力和避免吸烟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就这个项目要求发言 对不起林鸿燕我之前已经讲了由于你多次不接受我的劝告我不能够再容许你在这一项的辩论发言 我老豆死了很久了家长制不是民主 有没有其他议员 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黄金周呢就以前大家想黄金周黄金周其实现在五一不是黄金周来的了即三日假期嘛第二呢就我想禽流感有些影响的 我站出来支持占领中环因为我觉得占领中环会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荣轩刘西良 早晨时间就去到9:33了 喂转一转话题有另外一样东西值得大家要看一看的就是 都几火滚的这单 真的是真的叫人发癫简直我觉得呢是不 是上帝要一些人疯狂呢首先要他灭亡呢究竟这些 就是这个人民日报 应该反转要他灭亡首先要他疯狂即是你自己想想你自己想想这个人民日报居然在社论那里叫大家就闹大家就说香港人不捐钱 少数人抗捐就煽动这个两地的这个不满情绪咁呢就提出好多理由去驳斥香港人嘅就话喂日本311地震日本就有钱啦你哋话我哋祖国有钱啫日本有钱你哋又捐咁样。跟住又话呢有啲人呢就借呢个奶粉同埋双飞呢两地民众之间嘅对立情绪就喺度火上加油咁样。咁啦。 咁但点解佢唔讲下汶川地震嘅时候香港人捐咗钱俾你去学校你二话不说博冧佢跟住你去咗起豪宅。咁呢啲事情点解你又唔交代呢另外一样嘢就係嗰啲捐款红十中国红十字会啲钱居然你哋啲负责人喺入面呢可以喺度炫富话俾大家听我有乜有乜有乜有乜。咁当大家为我作为一个捐款人见到呢啲事之后我下次仲俾你搵老衬唔係嘛。而另外一样嘢就係连你哋自己国内嘅居民啊中国嗰啲中国大陆人啊， 强国人自己都话唔捐， 强国人都叫大家唔好捐钱。咁你调翻转，你喺度讲乜嘢咧？ 所以好奇怪嘅，今次咧内地呢个强国人民咧就冇指责香港人嘅，系啦，嗰啲网民咧基本上系称赞香港人， 叫大家唔好捐啦， 有理性做得啱。咁因为佢哋自己对内地嘅贪污同埋贪官污吏嘅现象咧，佢哋嘅感受仲深过香港啦。每日都对住嗰啲人，你谂下嗰个咁嘅陪嘅领导人女巡视嗰个咩个手表戴住个咩 嗰个 有个印嘅， 十几万、 有个印嘅， 佢即刻剥咗。 佢陪领导人嗰时候剥咗嘅， 但 系跟住啲网民就抄翻佢以前张相咧，对一对嗰个印嗰个 size 个表嘅 size 咧，就系江斯丹顿。不过唔知系咪老番或者劳斯丹顿 A 货啦，如果系就希望佢澄清啦。一个普通嘅原委书记，但系江斯丹顿，都几得人惊真系。咁所以今次呢个 仲要鬼鬼鼠鼠系咪啊？喺出去之前就除咗只表，你仲问啲咁嘅鬼鼠嘢？ 通常都见 嘅。醒目少少啊，嗰日就冇戴表啦，又冇 戴翻只胶表。 咪真係冇得个老返工㗎 戴返隻胶表就唔好做。 喂明知你嗰日啦你都睇一睇自己个 dress code 啦係咪即係唔好大佬仲要攞埋啲咁嘅嘢出嚟。你证明呢啲佢亦都系个心里面你反映一样咩呢即係话喺佢潜意识里面呢 知道唔妥啊。 不是他那天上班起行出門口的時候他都不會想為不是今天的行程要這些，現在今天我去一個這樣的災難現場你還要戴紅大綠你醒少少你都立刻會吞單，他就隨了個錶，所以我就說那個錶不會說今早我昨晚除了今天的手還有個印，你有問題你自己守那些肉，正常的應該戴一個膠錶蓋著他，這傢伙是水平都是有限的，證明那些村官的水平都是有限，但人民日報在外面辦這個社論也引起香港一些傳媒質疑，就是說那個禮是人都知道的，這些所謂賑災捐款就不是真的等香港人的錢去賑災，其實是什麼呢，就是這些叫做公關費人情費，又或者做白事就去做一張制帳，現在你做白事居然孖叉人就說 你都制帳這麼便宜的，正話扯暴你哪有人去罵別人的捐款，我不捐，真的很沒品，我簡直前所未見，我真的沒聽過，人家是出自一點心所以他要去捐款，怎會人家不捐的時候你就簡直是發爛渣， 寫文在報紙上罵你，你真的覺得拗頭了，我都未聽過，你說去喝，攝個麥當勞利是下去當做禮金，被人發現就罵你，但你做白事，沒理由說，你做製帳 有一些地方的人他們如果去喝他就會這樣，一入門口如果你送禮他就會這樣，一入門口如果你送禮他就會讀出來，劉先生二十，鄺小姐一元，如果你這些麥當勞禮券就打野，劉西良麥當勞禮券一元，攝張報紙拿，還要是買20元才敢一元，你就實死了，你想想這些我們真的開玩笑這樣說，但反過來現在這些是賤災捐款，你怎可能用這樣的出口術， 即是告訴你你臨际快點，我告訴你你即刻你那一億你已經說了你已經說了但現在未交數我未收齊你的數，你明白嗎？現在的態度是這樣，很可怕的，我只是聽過香港國際學校那些小學生生日會規定買多少禮物而已， 但沒有聽過人做白事要規定多少錢，而最好笑就是還要交數式，追數式交quota，要我交一條數式，你真的覺得很奇怪。他譴責你那一刻，還有你事前記不記得當時你們國務院跟大家說日本跟你說要來幫忙，台灣又來跟你說俄羅斯的手救隊都沒有出動，為什麼當時你們說不需要， 不需要我們自己搞定，但為什麼現在你又出來出言出惡言，就說大家香港人沒理性什麼什麼不捐款，你都挺好笑的。最慘的是他又不敢指責香港人不捐，他只是指責少數人在挑動這些情緒，還有什麼呢，就是用一些叫做不知名的 反對意見駁斥這些人，他又不是自己駁斥，現在目前香港外國的團體集資了都已經1.5億了，你知不是其實轉個圈那些錢都是爺爺來的，所以是火滾，他在維穩費收回來然後就在那裡捐給爺爺，所以爺爺在維穩費給他，其實是一個 money laundry 如果是這樣不是，都是我的錢來的，同水滾同魚就不著數，我沒有賺到，反過來你這班人又要怎麼不科，為什麼不給，他現在的心態就是這樣，所以就是你沒有離譜一點，出了口述賣完口乖告訴我，到時拿盆吉來的原來拿條葱來答應成了捧盆吉來賀壽，第一個媽媽是林鄭，喂林鄭梁振英一樣是急不及待跑出來罵政， 因為他見到澳門宣布了， 喂還要 仲要好笑到呢，仲要係我哋唔好質疑呢，喂係上面呢係有曾經呢有一啲呢即係唔係咁清楚嘅事，係咪有一啲呢可能有一啲唔係幾好嘅記錄，但係呢我哋呢而家呢個係震災呀，大家呢就唔好問究竟嗰啲錢點樣使呀，你有冇病呀、啊、啫。 林鄭係最清楚嘅，因為當年汶川地震100亿汶川呢係佢負責嘅。 真系咧， 系佢负责嗰啲钱用咗去。 喂，你慷他人之慨，你咪自己傍咯。 佢一定清楚里边嗰啲咁嘅古灵精怪、掠水奇嚟嘢，同埋不断拆、不断起嗰啲咁嘅。 唔系啊，唔紧要啊，我觉得咧，大家咧。我哋又做一试下做一个民调啊，大家即管可以喺上网去话俾我哋听，你话就留嘅言话俾我哋听咧，究竟你觉得香港人使唔使捐？第二就系系咪应该赞成呢一班局长 ？OK， 全部拎三个月人工出嚟啊 ！OK， 你哋攞三个月人工出嚟，香港人咧就照同你一齐捐。你睇下佢哋会唔会啊？嗱，我同你赌一铺， 梗系唔会啦。 我呢三毛纸都唔会攞出嚟啊 ！OK， 你叫我哋捐，然之后调翻转你闹我哋，话我哋而家唔俾钱，而调翻转你哋就喺度喂喺度送大礼，你哋自己就送人情送上去。然之后就做呢、这个吓、啊，做大使，做上嚟奉献，有冇搞错、啊？ 但系佢衰达地方咩咧？佢喺立法会第一次财委会里边咧，未发完言咧，过唔到嗰阵时咧，佢唔即刻再上。你谂下，佢拖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先至安排，即系另外一个财委会嘅时间再上。佢都知道，因为香港人对呢件事反感，所以佢拖。佢拖咩咧？然后等阿爷出声嚟，走去闹啲香港人。 系 咩？我觉得相当之蛊惑嘅呢个人做嘢真系， 系唔系我啊？ 系啊，如果佢要嘅话，佢觉得咁重要啊，血浓于水啊，真系讲到咁有国家民族感情，点解财委会一未批准嗰阵时，即刻再上咯、啊？有时间上嘅、啊， 闹咯， 开特别财委会咯、啊， 嗯， 系嘛？ 闹咯，争取咯。 唔系星期六都照开得噶。 如果你见到呢件事， 你咪叫阿张宇仁开多个 session 咩咯？ 咁严重啦， 讲到血浓于水咁大件事啦， 系咪啊？话要香港速度什么啦？咁点解你唔做咧？ 点解唔即刻再批咧？ 而家救灾、啊，而家如果你以你所讲系真系救灾，系真系啊 ，call in call 下，真系救灾嘅话，咁点解你要喺度 hold 冇得 hold 嘅呢样嘢？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 ，OK， 我觉得仲火滚嘅系咩咧？喂，你班友仔都几好笑㗎喎，有钱上太空冇钱救灾，係咪有钱买龙凤鸭冇钱救灾，係咪个个涌落嚟居然话就香港啲咁样嘅金铺啊，居然话冇晒嗰啲咩龙凤鸭，係咪金粒都可以卖光嘅。我真係前所未闻囉，香港地今时今日居然龙凤鸭係咪呢啲咁样嘅金粒冇货卖晒。你居然而家你叫香港人嚟怪责我哋。好啦，你睇到啦，係咪有啲传媒真係博咪问嗰啲咁样嘅自由行落到嚟，就係问佢哋，喂你喺金铺问佢哋㗎，你嚟做咩，我嚟买嘢咁样。咁你买几钱嘢，佢未答，咁跟住就问佢，你唔系你买几钱嘢，几万蚊啊，几千蚊啊啲咁样。买定啲龙凤鸭先，好似买定，唔知买定嚟做乜嘅。好啦，然之后就话，咁你捐咗款未？捐咗咯。公司话每人捐200。 喂，大陆红十字会真系摊派嘅，而家知唔知啊？国企啊，学校啊，全部摊派落去捐。 喂，咁样既然系摊派，你咪同中资嘅伸手咯。 所以 你点解要责怪我哋啫？ 法兰渣，法兰渣有原因。 哇，你都几好笑噶，即系捧盘吉嚟咁样，而家系咪啊？即系直情系嗰啲黑社会嘅人做嘢咁样，即系捧盘吉嚟就系、是、 大佬出咗事，大家筹旗咁。 系啦。啊！财神到咁样就要啊，一人俾翻封利是嗰啲咁样。咁当佢拆开发现你入边嗰个利是原来麦当劳利是， 唔系相当之冇品咯、啊。我觉得嗱，你可以一定系唔锯噶啦。香港人今次抗捐嘅话，北京系一定唔锯噶啦。实际上系咩咧？系唔俾面，而唔系真系等嗰啲钱使。我觉得佢觉得你班香港人唔俾面，咁样落我面，实际上就个心态就系咁样。咁所以就唔锯，唔高兴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真系你系大，我哋系细嘅话咧。你是一个堂堂呢个咁大嘅强国呢，是不应该发烂渣嘅，咕一声吞咗佢算。 咁如果你是真 的。第二检讨下自己。 点解人哋点 解 会 系咁，呢个先至系一个应有嘅态度。 喂，你大陆政府啊，点解你又唔去调返转交代，究竟嗰啲赈灾捐款点解会去落咗你呢班贪官手上，点解你哋完全呢对人哋俾你哋。喂，人哋唔系就系捐出嚟嗰个钱嘅问题啊，而系人哋对你哋嗰份关怀啊。喂，人哋俾咗嗰样嘢你，你当人哋系好似傻瓜咁样对待，然之后到今日你调翻转你要嘅时候又伸只手出嚟，喂，你都几好笑啊？系 咪？呢个系咩咧？佢更加不满咩咧？反映到香港人一种厌恶共产党嘅情绪。 喂，一方面你要钱嘅时候人哋唔俾你就发烂渣 ，OK？ 到调翻转你自己应该去做好个本分嘅时候你唔做，你就觉得自己冇嘢，我唔需要同你交代。你记唔记得当时系点啊？喂，佢攞咗你嗰个学校嗰块地，

是咯。喂，你两个都是啊，是不是两个都是英国血啊。那个就想 着退休，想着退休之后回去英伦过这个。 木屋仔。 是啊，农家生活的嘛，农庄生活的嘛。 这个呢就回去一家大小回去那边。回团聚咯。你有没有搞错？然后你现在出来叫大家 捐 钱。 叫大家 捐 龙水。 不是自己拿出来捐啊。 电话旁边有韦小姐，是吧？韦小姐你好，早晨。 早晨，刘生，邝小姐。 是。 刘生啊，那时你在光明顶呢，我都有听的。 哦，是啊，多谢多谢。 是啊，那呢就是即是关于沉船啊，或者是香港政府发生什么事都好呢。是我讲了先，我支持我自己的理念，我做了会员了。 哦，多谢你。 是，同埋呢就是说根本上呢梁振英上场之后，你睇到所有嘅嘢呢都係趋向于流民无赖嘅作风。 嗯， 佢自己都係。 我哋呢过咗呢个年纪呀，即係我已经过咗60㗎啦。 嗯。 咁我哋一路睇落嚟呢，根本由好乱唔信，而你到好信，你到个个呢都觉得好似向上升呢，所有嘅質素啊，甚至搭巴士都细细声倾偈啊，各方面嘅嘢呢完全而家冇晒。 嗯。 冇晒唔第二，係所有连政府所有嘅法律啊，做作啊，全部都变咗流民式， 向下沉沦啊，成个社会。 系啊，真系我即系其实咧，我哋系好，即系我系觉得好痛苦咯。 嗯， 越睇就越痛苦。但系咧，而家咧好在仲有呢个电台，因为呢个电台揾到你哋咧，同我一样咧，有嗰、那个即系好多事咧睇法都相同啊，同埋咩咧，纵使间系做唔到啲乜嘢，但系我哋都可以讲出嚟，因为我哋系冇读书嘅。咁变咗我哋所諗嘅嘢讲嘅嘢呢係唔可以好齐整呀，好具体咁讲到出嚟㗎。咁听咗你哋之后呢，先即係各方面呢个思维呢就比较开通啲嘅。就多谢你哋先。 唔係你唔好客气啦，因为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即係只係个正常香港人嚟㗎啫。即係我觉得大家讲出嚟嗰个感受呢，唔需要复杂，唔需要考言令色，唔需要佢喺度装模作样。只係喂讲真话，喂大家都觉得好唔妥嘛，系咪你唔系咪你做埋啲嘢出嚟呢，你叫人捐款洗铜银嗰啲叫咩话， 洗铜银夹大声。 洗铜银夹大声，大大声咁样去喝你。俾呀嗰啲咁样，哇有冇搞错啊，呢啲咁样第一个态度。 俾就喺人民日报社论里面闹你，真係 好。 真 係好笑嘅真係。好驚係咪，第二就係、 是。係。我喺度諗呢，就係话我哋呢啲年纪睇嘢呢，就係话点解冇一个好似我哋呢啲年纪或者大少少年纪嘅人行出嚟拎返自己一直积落嚟嘅理念啊，政治啊，各方面企出嚟，而家开始带领一啲即系好似我哋嗰啲会跟随佢去做嘢嘅，点解冇呢啲人呢？ 我觉得有嘅，其实好多喺游行集会里边咧，我自己有参加咧，我都见到咧，近呢几年系多咗好多咧，即系同阿魏女士年纪咁上下嘅人咧去参加嘅，真系，即系唔好睇少，即系呢啲嘅中年或者呢、這个即系五六十岁啊呢啲。香港市民， 即其实做人应有价值观啫， 同埋佢哋对香港感情系深嘅。 即你冇理由连最基本个底线你都可以唔顾嘅，咁冇得好讲啦。做人系咪啊？ 因为正正就系你如果系经历过五六十年代嘅，慢慢睇住香港由一个贪污横行、一个好殖民地嘅城市，然后慢慢改变政府扩展教育、扩展社会服务，变成一个国际城市。你走过嗰几十年呢，唔系同读书多少有关嘅，系你嘅人生经历令到你有信念啊嘛。 同埋仲有就系你嗰个公民意识加强啊嘛。 你随住香港社会改变，已经自己都改变咗噶嘛。 你都觉得嗰个地方系 香港人都改变咗噶嘛？ 自己嘅你唔会咁样搞我噶 嘛？你唔会话谂住系我系难民啦，我到时都话我就会翻乡下啦，咁唔会噶啦嘛。因为你已经真系以港为家噶啦嘛。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呢啲人对香港感情好深。 长大个人咧，即系到今时今日咧，就系好无奈。我当然是没有能力了，咁我好像在729那日参加那个学运那日，我见到好多呢都好斯文啊，一睇就知道是教育界啊各方面的人在度行啊，即是我有去行啊嘛。咁我就成日在度幻想式諗，有冇一个真係即係好有好有信念、好有好有理想，而又即係好比较係 乾淨的人出來，振臂一呼咁帶我哋呢班人可以衝出呢個重圍咧，真係有時會咁樣諗咯。 唔係，我覺得對自己香港人咧，我係有信心嘅。我覺得香港人如果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就算係70年代嘅移民咧，新移民嚟香港咧，佢哋都係接受香港嘅核心價值信念嘅，都係相信咧香港咧係同內地嘅社會制度咧係有好唔同嘅。 同埋我覺得呢，唔需要真係要有一個人而家呢就出嚟下擔大旗，因為一樣嘢呢我覺得係困難嘅、 嗯、 但係只要其實大家都有呢個心去參與呢，我會覺得係已經係夠啦，就唔需要你話我哋要等待即係、啊、有阿摩西出嚟帶我哋出紅海冇可能啦，因為今日係比較困難啦。但係如果你話大家喂喺好似你話俾我聽7月29號你都會行出嚟，我已經係一個60歲嘅人，但係我都仍然要參與，原因就因為喂我覺得我唔可以咁樣由得佢就算啦、哎、我匿埋啦，我都几十岁啦，诶、哎，唔关我事。 唔系，同埋唔需要妄自菲薄。 系啊， 你谂翻转头，D 一百由当初 DBC 出现危机到而家 D 一百，其实好多 D 一百嘅听众系自己身体力行去创造咗一个呢件事出嚟嘅。 嗯， 系咪？你望翻转头系，如果唔系有呢啲嘅听众愿意行出嚟，仲要愿意去财政上资助呢个电台嘅话咧？嗯，根本上呢个电台不存在，已经不存在。大家继续听翻香港电台，继续听翻嗰啲打上去喺度和稀泥， 咪继续听 TBC。你个收音机仲喺屋企噶，你唔会嘥佢噶。 所以就话呢个都系你每一个香港人自己嘅选择嚟噶。我觉得 你已经行出第一步， 系啊，你行出咗噶嘛，你选择咗我支持一个咁嘅电台嘛。 系， 所以呢个唔系话完全冇作用噶。 嗯， 同埋你只要谂下，我哋睇到噶，听嘅人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嗰阵时，我敢写包单。是一定会超越现有的大气电波广播的电台。那你想想到时香港是因为这样而会改变的。 现在呢除了你的电台呢，所有社会上是公义的东西需要走出来，我都会尽一分力。 是啦。 这个心态我都很 重要。 是啊。因为很多时呢70年代80年代香港人稳食为先，因为当时生活也是比较艰苦。好多人咧就唔理咁多嘢啦，最紧要就即系有餐饭食， 咪两餐 就送啲仔女去读书。 当时咧，你唔好话啲人理唔理嘢，当时我都做紧业委会，而系最重要一点咧，就系当时你感觉冇而家咁唔公平啊。 系啦，冇错。 因为当时我哋有啲睇唔顺眼嘅嘢啊，甚至觉得好唔过唔去嘅嘢，我哋可以去民政处嗰度 申诉啊，可以 投诉啊。同埋同啲专员倾偈啊，将个情讲俾佢，而唔系讲咗算数，而系过后你会睇翻有嘢出翻嚟俾你嘅、 啊。嗯， 系佢真系问责啊嘛，因为 你今时今日就唔系啦，你今时今日去到边度讲完啲嘢咧，算数咗 啊你，唉，嘥鬼， 咪当冇件事咁咯， 乱得个好过嗰句嘢。 个问题咧就唔系话喂某个年纪有啲咩，唔系噶，其实好似我呢种人咧，我好似好大脾气嘅，我分分钟秒秒钟我都会睇住。即是看住他们做些什么怎样做法。但现在最大问题是梁振英这个不是政府来的嘛。这个是流民无赖来的嘛。讲得不好听，讲得一句 过火的说话。而他以前黑社会都义气过他啦。 那真是啊，是啊，他们都有个义气的东西啊。现在人家跟你讲义气啊。 喂，到底你都懂得说喂这几条街啊你不要搞啊，自己都不搞自己啊，各方面你现在不是啊，他梁振英直情是搞自己人啊。他不搞自己是搞我们、啊、还是要将好像将我们所有香港政府留下来所有的资产所有的东西他都打开道门任由大陆的人如取如攜，大陆的官员、啊、他台底下面做了些什么根本上我们一想就知道的。为什么呢？他将所有的全部政府的资产财富什么都好他打开了任大陆的人任大陆的官员管治者全伸手伸眼入去，好无赖咁做所有嘅嘢。即系我老实讲，我即系今时今日觉得好火滚，而又唔知点样做好，真系。哎呀，讲起呢啲咧，好似自己有精神病咁啊！真 系唔系，绝对唔系。我相信好多市民咧，其实都系同你嘅感觉系一样嘅。好多谢你啊，魏女士。我哋下一位听众咧就系阿洪生。 洪先生你好， 系洪生你好，早晨。 早晨你好， 系 啊，我就想讲下咧，我系反对捐钱嘅， 嗯， 系，因为你上次嗰100亿咧，汶川嗰度咧，到底佢使咗几多少钱咧？ 嗯， 喺嗰 幾間爛鬼學校，你話我洗咗100億咩唔通？ 佢唔止嘅，仲有好多嘅。不過起完又拆，起完又拆。 具體數目我哋係要，我100億係一個天文數字嚟㗎。嗰啲具體數目，你究竟洗咗幾多錢？仲剩翻幾多錢？你而家直情好當我哋傻。居然阿林鄭月娥，我見到喺立法會嗰種講嘢咧，我真係火都嚟埋，真係想電視機想打爆。你自己叫人嚟捐，然後咧啊！自己攞政治籌碼，我想問你，你自己嗰份糧，你唔攞出嚟捐？ 我咪就係咁講咯，係咯。 民建聯啊，民建聯嗰啲人啊，又話啊，我哋黃國興啊，講嗰啲説話咧，即係講到自己好似好大仁大義咁樣。我話俾大家聽，中國而家唔係缺錢，佢缺嘅係真相。我哋咧向佢輸入嗰啲記者入去咧，報導真相就係最能够帮到啲灾民嘅。啊你要唔要啊要几多少你我哋香港几多少揭露真相记者我哋就送俾你。真係㗎真係佢哋啲灾民最需要系揭露真相佢哋有乜嘢不满啊嗰啲官员有冇帮到佢哋呢如果有记者入去呢真系对嗰啲灾民呢系最大帮助嘅。 上次汶川地震如果大家记得谭作人佢只不过佢系去 豆腐渣， 系啦，佢去追查呢件事。 北川中学 到头来系点啊？有啲乜嘢后果？咁你话俾我听，你呢个咁样嘅政府，你今日仲要出嚟喺度炸死，叫大家吓咩话？嗰啲叫咩咩咩咩？ 仲有，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咧，好似今次咁样震完之后咧，啲学校咧系露咗啲墙咧裂开咗咧，露咗啲空心砖啊， 泡胶啊！ 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你无论你冧唔冧都好咧，呢、這个唔关事噶。你佢话啊冇冧到。 是啊冇一间冧晒。 但是你有冇冧呢但是你露咗出嚟俾人睇到入面嗰啲呢 露咗底啊。 是唔合格㗎嘛。 再保暖喎、 啊。无论是嗰啲墙身嗰啲砖或者系嗰啲钢筋即系。 攞块泡胶去保暖。 嗰啲钢筋嘅粗度同埋密度够唔够呢啲唔需要冧都有得验到㗎嘛。如果唔系咩叫验楼啊系咪 我真系未听过攞块泡胶保暖。 未冧之前可以验到㗎嘛系咪同埋一樣嘢就係話，以前咧有啲官員成日喺度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遇到啲大地震咧，無論九級啊、八級啊嗰啲咧，咁無論係唔係豆腐渣都會冧。我已經講過啦，喺電台冇豆腐渣工程。如果就算大家都係會冧嘅話，豆腐渣工程同非豆腐渣工程嘅最大分別就係話，非豆腐渣工程嗰啲咧，豆腐渣工程嗰啲一震就冧，嗰啲人係冇時間逃生嘅。非豆腐渣工程佢顶到十零秒嗰啲人呢有时间走晒出嚟。所以就算大家都系冧你会睇到两堆唔同嘅瓦砾下面呢一堆就砸死好多人喺入面一堆就冇砸死人嘅。所以唔好混淆逻辑。 多谢你啊洪生。其实洪生都讲出个问题 冇错。 妈岛沉船系一样。 冇错冇错。 一个豆腐渣船呢 是 冇經過真係海事處嘅認真嘅安全檢查呢 又或者嗰個船廠根本係不負責任。 豆腐渣船一撞呢110秒。 係啦。 118秒就由撞船嗰一秒鐘然後變成70度插入海床。 直插入水。 你點走 冇錯冇錯。 係咪就算你話我有足夠嘅救生衣 你 點走。 但係如果你唔係豆腐渣嘅船呢你可以有時間足夠嘅即係嗰個救 生 設施。我可以穿返嘅救生即刻跳走。 同埋佢唔會從一聲就打直插落去啦嘛。 但呢個其實洪生講出咗個事實嘅真相囉。咁所以你即係再一次講囉佢哋仲好意思係叫大家係捐款呢即係我都係唔係想咁講真係捐條毛俾你囉。 咪佢繼續鬧囉。 但真 係 冇辦法。你咪鬧囉。 人民日報繼續將香港人嚟呢個開火嘅話呢我估下一步呢香港人對所謂嘅內地嘅離心咧，會更加犀利。 同埋，如果你當香港只係你一個前鈎咧，或一張 ETC 卡係咪啊？如取如攜嘅，咁真係 sorry 咯，唔係咯。 好，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好，聽日同樣時間就有大班，阿林伯都好似係放假嘅，就有大班 Q 仔 同埋 Q 仔同大家見面，多謝大家。